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二早上，早晨早晨早晨，恭喜何诗培，恭喜张家朗，我是张张开始风骚快活啦。 今朝早其实三点零钟已经起身，到而家嘅话呢一种咁样嘅我哋香港嘅体育精神嘅话，到而家仍然系喺我嘅血液里面都 流紧， 好犀利，冇错。一阵间同大家分享一件事嘅就系、是。今日我哋喺较早时候喺我哋呢度亲眼目睹一件大事发生， 冇错。 究竟系啲咩嘢咧？都能够体现到嘅就系我哋永不放弃嘅精神， 冇错， 冇错，亦都体现到我呢个摄石人嘅精神。你见唔见到？ 好嘢，好嘢，好嘢！ 大家喺度影大合照嘅时候嘅话，你又入咗嚟啦。我哋嘅成件事嘅话，你完全冇帮过手。 佢有目光参与，有目光嘅参与。 你真系好斗啊，刘 啊！好啊，好啊， 我从来都唔会缺席嘅， 同埋你永远都系做翻自己，就系咩啦，袖手旁观。 喂嗱，今日重要嘅事情讲三次。今日早上咧，我哋有啲咧好好嘢送俾大家，就系、是、呢个二台 DJ Summer Pop Up Live 咧，我哋咧即将系今个星期六三点到四点啊，东港城一楼中庭咧就会呢一个嘅演出噶啦。到时阿 Main Hong 李志光啦，三成嘅黄天怡啦，苏动音乐嘅宾神啦，仲有好多嘅 artist 咧一齐嚟玩。咁仲有我咧，加埋 Albert Out 欧瑞强一同开创新星途，系一个好开心嘅 party 嘅。咁大家可以而家打嚟1872388，1872388，可以一齐嚟参与。每一个人咧系有两个名额嘅。 哇！ 问题就系、是、我是 DJ 系边个唱嘅咧？你而家可以打嚟啦，电话就系1872388，我哋嘅靓女接紧你电话，快啲。 愉快声，任天空任意飞，粤耳歌声挑选送赠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倚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淡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淡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淡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我是 DJ 最近八月四号咧就截止报名噶啦，八月三号喺呢一个嘅将军澳，我哋东港城一路中庭就有呢个大 party， 希望大家一齐嚟开开心心玩参与嘅。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187238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问题就系呢个歌系由边个主唱嘅咧？咁样，嗯，好啦，嚟到我哋今日早上好犀利嘅一个活动系嘛？ 冇错，咁其实咧即系今朝早咧，即系大家相信都系挨住眼瞓啦。咁啊，今日咧大家都要做嘢嘅时候就醒醒定定啦吓。 系啊，唔好做错嘢啊，咁唔好计错数啊。 啊吓，咁啊当然啦，咁啊头先我哋都好开心，因为咧就较早之前咧，大家要可能未必知道嘅，就系、我哋嘅电台嘅话就多咗有一个咧，就系嗰啲叫咩 啊，食物贩卖 式贩卖机。咁其实琴日咧，我哋都已经尝试过嘅，就喺嗰度咧就买下啲饭啊，系啊，又好食啦。好啦，咁啊今朝早我出去嘅时候，本身我谂住嘅就系因为唔够时间，因为今朝早要睇张家朗咧，睇完之后嘅话我又好兴奋啦。咁啊就系冇时间食早餐嘅，就谂住喺嗰度咧就揿个杯面。点解我出到嘅时候见到，等我讲埋先，见到咧人山人海，我就谂吓，食物贩卖机竟然要排队，搞乜嘢咧咁样？我唔係，咁就係我見到嘅就係咧，起碼嗰度咧有成六個唔同台嘅同事喺嗰度圍住架機，咁我就覺得，咦，白架機有啲咩事咧？咁樣 有抽獎， 咁就佢見到咧就係阿米哈，首先佢見到阿米哈先嘅，咁作為一個男士嘅話，我覺得真係非常之有風度，就攞住把間尺喺度撩 撩咩咧？ 冇錯，我就係攞埋做埋啲咁嘅事。通常係啲咩嘢？就係、一係就係你唔夠錢，你咁樣啪啪啪嗰啲嘢跌咗落去嘅話，跟住你喺嗰度咧就攞出嚟。另外嘅就係你有錢，但系你揿咗之后，嗰个跌落嚟，你攞唔到， 棘住咗， 冇错。跟住我就真系了解一件事啦，发觉原来喺较早之前嘅话，应该有几个嘅同事咧就盯就 揿 咗有几个嘅嗰啲饭盒，以及咧就系有某人咧就系阿陈太啦，佢咧就唔信邪，就仲要继续俾钱咧，就买咗一个杯面，即系个里面有四个饭盒同埋有一个杯面喺里面，搜唔到出嚟， 系 啦。咁跟住我就谂，咦，点解会咁样咧？咁跟住又见到阿米哈咧就系、好，你知啦，书生系咁样嘅， 书生即系书生啊！ 我同佢讲行开。 聽講佢攞把膠間尺喎， 攞把膠間尺係咁喺度撩撩撩。 唔係我懷疑佢作狀嘅， 唔係嘅，佢唔係嘅，佢真係有嘅。你見到佢成塊面紅曬嘅、但你冇辦法做唔到嘢。 係啊， 咁樣我就你行開等我嚟。咁樣我就見到有一個位其實咧，第一女仔嘅手比較細啲，咁同埋我就可以伸到落去嘅話咧，我就話其中有一個飯，如果你將佢掹咗出嚟嘅話咧，其他嗰啲位咧就有空位咧、你就可以咧就逐個逐個咁樣攞翻出嚟啦。果然不失所料，冇錯。咁跟住我就將其中嘅一盒飯咧，我就哇插兩隻手落去，跟住就將其中嘅一盒飯，你會發覺嘅就係、送嗰邊咧，佢係應該比較軟淋淋嘅，啱唔啱？佢有另外一邊係載住飯嘅，另外一邊嘅就係載住餸嘅。我就攞住嘅就係餸嗰邊，我就撳撳爛佢，撳扁佢。嘿，果然真係俾我出。就出咗一半啦、但系饭嗰度仍然继续棘住，咁我就起我自己，我真系好嬲啊！ 唔信者 再拆深啲，跟住就再捏捏捏捏， 扁埋啦， 捏捏捏变成粥啦， 正啊！饭变粥， 冇错。喺呢个时候，米哈果然真系有一个非常之犀利嘅 gentleman， 佢就话好喺呢个时候等我出手啦。 好， 咁跟住我就起定住一只左手，跟住右手就插埋嚟，跟住咧就两个手 夹手夹。 好嘢， 全部出晒嚟啦！ 攞咗一只之后嘅话，其他嘅朋友咧就即刻将个手插埋落去嘅话，就攞晒出嚟啦，几好咧！ 大陈太冇理由整个杯面棘住喎，咁大嚿嘢。 有时好难讲嘅，有啲嘢系唔顺扯嘅，系咪啊？即系等于你比赛紧嘅时候，你都以为你自己一定赢嘅， 系啊，会啊。 系啊，原来唔得。咁跟住身边我就咁啊，攞晒所有嘅嘢嘅话，我总共攞咗嘅就有四金一银嘅。 好嘢，恭喜恭喜！ 四个饭盒同埋一个杯面， 恭喜晒。 如果较早之前有任何嘅同事系喺度揿咗呢一个饭盒， 唔出嘅， 整去翻好似喺雪柜嗰度去攞翻啲嘢嚟。 冇错，有啲唔知系边个嘅， 唔知系边 个。咁嗰个有啲人放弃唔要啊， 真系啊， 因为棘住咗喺度咯。 哦， 系啊，佢讲得啱， 女仔嘅手咧系方便啲， 系啊，细啲啊。下一次如果同事遇到啲問題咧，可以入嚟我哋二台揾下你，例如 冇錯，係啊，我真係覺得我就能夠發揮到嘅就係等於我哋見到就是香港嘅運動，唔係、我哋係永不放棄嘅精神啦、因為曾經有一位同事，我唔開佢名啦，喺後邊嗰度咧嘈之巴閉，就叫我唔好啦，央姐，叫我阿姐噶，又話央姐唔好啦，又整親你隻手啊！我話你唔好嘈， 行開。 叫你央姐，我知係邊個？ 我有我嘅辦法，我就話你俾我試下，我唔試嘅話，我心不死。 冇錯。 就係咁啦，點解知成功了？ 成功咗啦， 好嘢！ 好嘢！ 多謝曬我哋今。 个电台唔同嘅 channel 啊、哎，每一个 睇到啊，我见证到啊， 你就系目睹成件事， 冇错， 袖手旁观，翘埋只手，企喺后边度摁摁脚， 系。当你哋 selfie 嘅时候，我头就入镜啦。 好嘢，好嘢，好嘢！继续为发挥香港精神，永不放弃啊！ 所以就是说呢、這个月讯系统呢啲讲紧嘅就系啲无聊事嘅话，我哋都认真做啊！ 梗系。 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围10:25，听到阿 U 仔讲呢一个头先咧，即系勇取智取呢一个饭盒咧，我谂起有一样叫夹公仔机，唔知道你哋咧从来咧有冇试过玩夹公仔机？ 我 成日觉得咧夹公仔机咧，我觉得即系吓嗰个成功率系低到近乎 有得教 噶 嘛， 唔系噶， 好差， 有技巧嘅 系 嘛， 有 技巧 同埋佢有得教你夹唔夹到嘅。 但系咧有时带住细路仔咧，咁佢哋好想夹咧，咁咪试下夹咯。有一次咧就喺呢个台湾地区嗰度咧，啱喺街边咧有好多嗰啲夹公仔机啊，即系夹夹夹夹夹夹咗好多次之后，我同我太太讲：，诶，算啦，夹唔到噶啦，即系我哋唔系好识啊，即系可能你讲啱嘅，即 系 有个技巧， 系啊， 点样去到夹住边度，又去到边度放咁样样，咁啊想放弃啦，咁啊企咗一边，我见到一个人埋嚟咧，两嘢就夹到咯，即系原来发觉咧一样系技术。的控制就不是说个机的问题。跟住佢走咗之后我哋喂再嚟过啦再嚟过啦。即係开始有返啲。 有少少赌徒心态。 其实佢 妹 嚟㗎。 唔係呀你个佢呢个有少少赌徒心态呀。即係见人哋啊原来係得㗎喎。咁又返喺个赌台度。 仲有 人赢钱。 隔篱嗰个啤住佢㗎嘛。 唔係其实我觉得佢就係埋去夹到成功嗰、那个都唔知係咪妹嚟㗎。 妹嚟㗎一定係。 係咪呀你又再畀钱。其实你有计过好多时候你夹公仔嗰啲钱呢根本已经够买。 個大公仔。 跟住嗰人就企咗喺街後邊啦，睇下你兩條傻佬事搞成點先。 冇錯，可能係嘅，即係你講得啱嘅，即係買嗰個錢都唔使咁貴，但係嗰 個樂趣啊嘛， 有個樂趣啊嘛， 係啊， 以小博大啊嘛， 冇錯， 以小博大嚇。喂，好啦，咁今日咧有我哋嘅人生交叉，你會點喺稍後出現嘅？ 係啊， 表姐就放假啦嚇，咁啊有另外 阿姑姐， 阿姑姐對唔住，我撈亂咗。表姐就另外一個，阿姑姐咧就放假，我有另外一個嘉賓，一陣間會出現嘅。 係啊，冇錯，就分享一套另一套電影咧。 哇！呢一套電影我睇咗三次。 嗯， 系啊，因为我哋港产嘅电影嚟嘅，咁啊好好睇嘅，咁啊不如都可以讲少少啦，就系《年少日记》。咁啊，其实里面咧当然有好多需要探讨嘅一啲嘅问题嘅话，咁今日咧我哋会系集中讲紧嘅就系家庭里面吓， 冇错， 有好多兄弟姊妹嘅时候嘅话，有好多个比较， 究竟应该要点咧？ 一定有嘅，你有冇妒忌边个？有冇妒忌你家姐啊？ 我冇，真系冇啊！ 你真系冇啊？ 冇啊，冇啊！ 咁你家姐有冇妒忌你啊？ 都冇啊！我哋只大情深，乐也融融。 一家开心 真的沒有，真系冇，真系冇，冇。 定系会唔会系性别嘅关系呢？如果系两姊妹， 啊、 会唔会多啲呢方面嘅妒忌或者系比较啊？会唔会啊？ 吓会咯， 系咯。 嗱，而家 你好难比噶嘛， 细路仔又真系冇。 你买嗰条裙咁靓，我冇咁样，好难噶嘛。 就冇啦。不如而家咧，大个打麻雀就有。 有咩啊？比较 比拼咯，咁渣。你明唔明啊？几十岁就即系冇嘢做，系咪？ 坐埋一齐 打麻雀啦，即系。 会唔会伤感情噶？ 唔会， 唔会噶。O K， 喂，我哋打几大啫？即系一铺麻雀，最多咪即系 几廿万上落。 呀，几廿万， 嗰啲过咗啦，嗰啲都败晒， 喺破产之前。 佢未知啊， 几廿万到几廿蚊， 唔怪之呢排见你唔敢搭的士。 冇得打飞， 唔准答噶。 系啊，我知啊， 犯法噶。 我都觉得怪怪地啊，你有咩同我讲嘛？我黐你啊嘛！ 我迟啲谂住卖旗 所以呢个系大家一定要留意嘅。 系啊， 而家讲你好笑噶、哎。 我知啊。 但系如果你同你屋企人真系有比较嘅时候，好嬲噶。 系啊系啊系啊。 又或者爸爸妈妈觉得佢哋永远都唔公道嘅话，系好唔开心嘅一件事 啦。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OK， 好喂，十点半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啦，29度气温，相对湿度82%。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先听10: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代表张家朗同埋何诗蓓分别喺巴黎奥运夺得金牌同铜牌。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赛马会运动员奖励计划将会向张家朗颁发600万港元。並且按目前的成績向何詩蓓頒發150万港元獎金。應家柏在網誌說，張家朗成為奧運歷史上第三位在男子花劍個人賽之中成功衛冕冠軍的男運動員，亦都是香港體育史上首位贏得兩枚奧運金牌的運動員。应家柏表示，港人对运动员的热烈支持显示体育对凝聚社会的重要性，应该加大力度支持体育发展，认为不单是对顶尖运动员的发展至关重要，亦都能够有助于塑造个人品格，培养心理素质，以及建立不断改进和迎难而上的精神。因應以色列將會對黎巴嫩真主黨採取反擊措施，報復以方控制的窩蘭高地遇襲事件，多間航空公司包括漢莎航空和法國航空宣布暫停星期一和星期二飛往貝魯特的航班。黎巴嫩外長哈比卜表示，國際社會正在進行一系列外交斡旋，試圖壓制以色列將展開報復性打擊。他們目前收到的保證是，以色列的行動只會有限度令到局勢升級，而真主黨亦都會作出有限度回應。而黎巴嫩看守總理 米卡提亦都话，正系与欧洲同阿拉伯各方讨论局势，以保护黎巴嫩，并且抵御战火蔓延嘅危险。法新社引述接近真主党嘅消息人士报道，真主党目前以黎巴嫩南部同东部嘅一啲阵地撤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会在9月4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峰会主题是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领导人将会应邀与会，有关非洲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代表将会出席峰会有关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接近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98点，跌240点，总成交金额30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0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33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55元，跌2.9元。腾讯控股353.6元，跌4.6元。中海油19.9元，跌7毫。阿里巴巴75.8元，系跌7.5毫。友邦保险52.75元，升2.5毫。美团106.4元，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61.5元，跌1.04元。并亚迪股份224.6元，跌6.8元。建设银行5.38元，跌8仙。小米集团16.44元，跌3.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11，日元154.09，瑞士法郎0.887，加元1.386，人民幣7.265，英磅對美元1.285，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5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38,101点，跌367点。港金报22,19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9.06美元，卖出2,37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啊，由于摩星岭道有塌树啦，摩星岭道来回方向近住圣加辣类书院对出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 ，A10 来回方向都要改道行驶啊。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摩星岭道由于有塌树啦，来回方向近住圣加辣类书院咧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受影响嘅城巴巴士路线 A10 来回方向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都系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由康宁道至到常怡道桥底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这个暑假二台 DJ 将会联同一众年轻歌手，包括钟尤美、黄明德、林海玲、曾傲飞、詹天文、余宗尧，同听众朋友近距离见面和大玩游戏。 记住8月3日下午3点，将军澳东港城一楼中庭，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黎奥运全程投入，仲揾紧边个台有得睇？唔想错过精彩赛事？唔使担心，政府已经买咗奥运会同残奥会转播权啦，等全港市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喺电视免费收睇精彩赛事，为运动员打气。奥运残奥免费睇，全城齐做啦啦队。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 主角郭炎，学界足球新星，因为队友意外身亡而放弃梦想，之后半推半就加入不可队，遇上7个各有问题的队友，一盘散沙，最终又可不可以克服各自的心魔，合作挑战全国大赛？ 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奥运报捷， 2024巴黎奥运国家队的杨浩、练俊杰在男子跳水双人10米台项目夺得金牌，射击方面，胜利豪夺得男子10米气步枪金牌，而王雨婷就在女子10米气步枪夺得1面银牌。竞技体操男子团体赛，周敬源、张博恒、刘洋、萧若腾、苏伟德为国家队取得1面银牌。游泳方面，国家队选手徐嘉余在100米背泳摘下银牌，而唐前庭亦在女子100米蛙泳攞到1面银牌。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取得1面铜牌，而张家朗就在男子个人花剑赛成功卫冕，为港队增添1面金牌。我哋睇睇奖牌榜啦，日本以6金2银4铜暂列榜首，法国5金8银3铜排第二，国家队以5金5银2铜排第三，港队就以2金1铜位列第十。 港台奥运三语共用 RTHK Trilingual and Inclusive Olympic Games for All。 哈哈哈哈，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不知道为什么人听到我笑就会很开心的了。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卖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加加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江苏法人同你讲讲，今日我哋送出一啲咧，对唔住，观赏我哋嘅演出啊！喺呢个星期六咧，就有呢一个嘅表演喺呢个将军澳嘅东港城吓，咁啊一楼嘅中庭咧就有呢个 pop up live summer pop up live， 咁而家接翻你嘅电话嘅1872388，可以继续打嚟我靓女接翻电话噶啦。作为一个消费者咧，有时买嘢咧会有格价啦，但系如果嗰样嘢话俾你听咧，佢嘅性质啦，或者虽然体量一样，但系其实唔一样咧，你会唔会愿意付出更多代价咧？有时咧你去街市咧见到一啲嘅普通菜同一啲嘅所谓有机嘅咧又唔同嘅， 哇，争好远啊！ 个价钱咧，我见过有啲鸡蛋咧。只只咧好似我咁计10几蚊一只，即系总之系贵好多嘅，就话佢饲养嘅饲料咧系唔同，你会唔会噶？即系你会唔会因为嗰样嘢而买宁愿买啲好啲噶？ 会、有嘅就系食嘅， 食落肚噶， 梗系咯， 自己 同埋我嘅营养系来自我食落去嘅嘢噶，梗系要对自己好啲咯。 我哋有关注组噶嘛。 当然我哋都明白嘅，即系其实可能有啲人佢都想，但系个问题系佢未必能够负担得起，系、啊，咁但系我会觉得若果能够负担得起嘅，就真系要对自己好啲咯，尤其是系个身体。 对啊， 食落去嘅嘢，冇嘢紧要得过啦。 对啊， 冇 错 啊，对身体好好重要啦，对环境或者对地球好。咁而家咧就有一间公司咧出咗一个全球第一款叫环境友善牛奶。咁佢咧就唔系用平时牛嘅饲料，佢系用啲海藻嚟喂嘅。据闻咧就可以减低嗰个牛产生甲烷嗰个嘅分量，即系会减低，亦都会对呢个地球咧系更加友善。系啦，冇错啦。咁到底你又会唔会因为咁样而会买咧？咁样嗱，佢唔系嗰啲屋仔牛奶，即系唔系嗰啲盒仔吓，系一樽大约28蚊港币，我觉得可以接受嘅， 都唔系好贵啫。 系啊，一公升系嘛，我当你一公升啦 ，OK 啊， 一樽嘅 差唔多价钱咯，都系20蚊， 系普通贵咗啲咯，但系又 唔系差唔多。你讲嗰啲屋仔牛奶嘅话，都要廿几蚊啦，系啊，有时佢就 价。 你講緊係細屋仔定係大屋仔？ 細屋仔就12蚊、13蚊到啦。我飲唔到咁多啊，所以我通常細屋咁買嘅。不過你講嗰啲係你嗰啲就貴啲啦。 廿幾蚊，因為通常我都係會買咁樣嘅，因為你有時你會見到佢嘅就佢個買二買兩個就會平啲嘅，咁就50零蚊到，咁即係其實你講緊維起嘅25蚊到咯。所以其實你一啲都唔貴咯。 冇錯， 對地球咧就友善咯，我即係會咁。佢而家都話我而家試下個 market， 如果發覺咧係大家唔願意付出呢個價錢咧，我哋就會放棄，唔再生產一类嘅叫贵价啲，但系 边度生产啊？ 澳洲， 澳洲啊？咦喂，澳洲嗰啲奶制品都几好嘅， 出名噶 又好， 为咗地球嘅未来。 我你买一支翻嚟啊？ 佢唔会啦。 咁佢又话我， 佢饮晒啊嘛，佢饮晒啊嘛，所以买细屋仔啊嘛，有冇听人哋讲嘢噶？ 我有。喂，其实佢一支分四日饮。喺限期飲完都 OK 噶啦， 本來 係 噶，係噶， 係啊， 但你真係每日都飲 曬，你就洗面咯。 每日都要饮，梗系每日都要饮啦，系啊，牛奶应该每日都饮噶，系啊， 你系噶，你每日都饮。 我系啊，我系啊，虽然我有呢个乳糖不耐症，但系个问题系，其实如果大家有听我哋嘅淑女关注咗嘅就， 喂呢个要听 啊，每一样嘢唔好以为自己就对呢样嘢咧就系有呢一个敏感咧，你就唔试，咁我就经过咗，佢就话啊，每一日你试少少，而家好似好啲嘅，感觉上我会觉得嘅就系我可以接受饮多啲嘅牛奶，都会冇之前，如果我饮牛奶嘅话，以前嘅话我一饮咧就会你个洗衣机肚咯，系啊，跟住咧就会哇，好辛苦，个肚就会胀。问题系我会胀，跟住再饮多啲就会泻。 哇！ 但系而家咧就已经好啲啦，所以其实就唔好话啊，因为我呢一样嘢好，当然亦都要听医生嘅指示。 系啊， 如果万一或者有啲嘢你譬如可能对花生或者有某啲嘢真系好敏感嘅话咧，咁就真系唔好乱嚟咯。 系啊， 就系咁样。我喺有人有啲专业嘅人士佢哋嘅指示之下，慢慢去试嘅话，我觉得系一件几好嘅事嚟嘅。 阿小葵 而家 饮 得到牛奶咯， 我饮， 你都有饮嘅， 唔系成日买，系啊。 你唔中意饮定系乜嘢？ 我中意饮，好中意饮。 你唔觉得饮牛奶嗰种感觉，觉得好似对自己好好咁嘅咩？ 特别饮牛奶，你一定要赤裸上身，下边围条毛巾，踢开个雪柜， 型咯， 型咯，因为冇咩原因，就因为型。冬天几冻都好得意，我做啊！ 呢个系喺日本嘅指示啊嘛。当你浸完温泉之后嘅话，就要围一条毛巾，企喺嗰个雪柜隔篱，攞一个牛奶，跟住开咗佢之后嘅话咧，就要叉住腰咁样入。 系啊，即系等于你剃须又要剥晒件衫，又围翻条毛巾，搽到成面都系嗰啲啊 仪式感嚟嘅。 系啊， 我明你讲紧乜嘢，有时 系 会专登咁样，等于譬如可能你要去旅行啦，一定会系想咁样嘅。朝头早一起身嘅时候点？都好，虽然你未必会饮，但系咧都会冲啲咖啡， 梗系 令到成间房充满咖啡味，你就会觉得就哇好犀利啊！我而家度紧假，我放紧假，系咪有呢种感觉 啊？如果出边落雪仲正， 哇！你唔使讲啦呢啲， 哇！出边冻冰冰，你喺房哇乱粒粒就 系啊，因为以我知道嘅就有啲人咧，佢哋都会咁样嘅，即系气味对于你嚟讲嘅话，都系一种就朝头早嘅仪式感嚟嘅。咁啊，话说咧，琴日咧我哋又去影相啦，咪好開心，又面對一啲比較年青嘅後生女啊咁樣，你好開心啦，玩得。 你乜嘢意思先？ 唔係，我下一句想講嘅就係我都不遑多讓。 成個氣氛好熱啊！係 啦，嗱，我喺佢哋嘅身上咧學到有一啲嘢嘅， 係 啦， 乜嘢？ 因為有一位化妝師，佢同我化妝嘅時候，佢就話：咦，好犀利喎！佢話好少喺整頭嘅時候嘅話，能夠聞到幽幽嘅香味，係來自啲頭髮嘅。咁我就話係，我係細緻到咧，我中意香味 咁跟住我就問佢我係乜嘢味，佢話形容唔到，又話因為咧其實喺我身上面咧係溝咗幾種唔同嘅味道。跟住我哋就就住呢個話題咧，我就傾好多啦。咁、因為佢作為一個髮型師，佢梗係會知道啦。其實好多時候我諗佢哋都幾難頂嘅、因為頭嘅味道咧係好少見到嘅，啱唔啱？ 污糟邋遢咁樣。 冇錯啦，又或者就係有時有啲頭嘅味，唔知大家有冇啊？其實你聞下你自己個枕頭，你知嘅。 係啊，哇，唔好 好耐， 头汗头汗嘅味， 即系嗰阵味 系 头油嘅味，系啦、 啊。 咁、 啊、 我谂佢哋应该系会即系第一时间会可能感受到咯。咁我哋就倾开呢一样嘢，咁其实都可以同佢分享下嘅，就系、是、其实我最近咧就都几肉赤嘅，买咗有一支嘅香水，声称嘅就系因为里面咧系不含酒精，所以咧佢系可以喷任何嘅地方。嗱、同埋有含酒精嘅香水嘅话咧，大家亦都要小心，因为咧当你要去喷嘅时候咧，可能喷啲衫。啱啊，咁样咧，佢系会有一笪颜色喺度嘅，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咁、所以咧就系呢一个咧，佢就系声称系冇酒精，所以我可以喷头啦，我可以喷身体嘅地方啦，亦都可以就系喷可能你中意嘅嗰啲，譬如可能系衫啊，又或者就系你瞓觉嘅时候嘅嗰啲枕头啊咁样。你喷咗之后嘅话，你瞓咗上去，你起身嘅时候，你嘅头发咪有嗰阵幽幽嘅香味咯， 啊、 就咁玩法嘅，其实系咪好正啊？ 头发嘅嘢咧，星期日我哋唔系做 show 嘅，有个发型。哥哥佢话啊，你啲头发好多白头发，不如我又帮你整啲嘢啦。我话好啊，咩嚟噶？咪唔知咩嚟噶？佢话咧 颜色嚟嘅， 颜色嚟嘅，咁一洗就甩噶啦。咁啊又会头发又多啲。我话是但啦，好啦，咁啊做完嘢啦，跟住我咪跟咗你个顺风车嘅， 系啊，冇错， 摆低把遮嘅，跟住个重点，然后我北上啦，去食饭啦。跟住咧出咗去之后咧，哇，嘣落大雨喎， 出事， 嘣嘣嘣，我成面咧， 好似啲水一条条， 我朋友问， 黑色嘅水一问 你做乜嘢？哦，咩事啊？即系咩嘢啊？同埋我着件白恤衫啊！哇，咩事啊？ 黑水流落嚟， 啲人望住我，哇！点解呢个嘢咁嘅？ 成头啲黑色流出嚟、 哎、啊！有呢个问题哦、啊，其实仲有一样嘢想分享一下嘅，就系、是、咧，卖香水嘅嗰个香水铺嘅话咧，佢亦都教咗我一个喷香水嘅方法。其实系唔需要咧，就系喷喺啲即系密薄嘅地方。当然嗰啲系会好啲，因为你自己会闻到。佢嘅实际上真系要喷嘅咧。是噴在你件衫的裡面。 裡面。 是啦。尤其是你冬天的時候譬如可能你真的要想有些香味留在那裡，但是又不需要太濃的話，你最好有件外套的嘛。譬如你有件外套你穿了之後的話、揭開它噴在裡面。 咦、 有什麼好處呢？就是當它的衫能夠貼住你的肉的時候，你就會有你身體的一些熱力。熱力的時候，它就會跟你的香水產生了一種的味道，它就自然會散發出來，但是不會太濃烈，也都不會留在你的皮膚那裡、這個、好可能有些人會有敏感、 是啊、 是不是很好啊？ 哇，這個正啊！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真的是哪裡？咚咚咚咚咚， 你求我？ 求你 我明天才說 Well 那沒辦法啦，等下集咯。喂，早晨，早晨，听下风骚发人啊！有十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可以继续接电话嘅，1872388啊，参加我哋今日星期六Summer Pop Up Live。 DJ 新乜 pop up。 三号晏昼三点，二台 DJ 李志刚、黄天怡、宾晨、梁继章、欧瑞强将会现身将军澳东港城一楼中庭，连同一众年轻偶像歌手边唱边玩游戏，兼且分享 DJ 文化，一起开创新星途。 把握机会成为二台一份子，快啲报名参加我是 DJ 啦！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好啦，所以今日星期六参加呢一个一齐睇睇呢个 show 咧，一齐拍下手啊，一齐倾下偈嘅，就马上打电话嚟1872388。问题就系我是 DJ 嘅主题曲系由边个主唱嘅咧？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有些伤害放下就好。人生总会有些时候受到伤害，有些的伤害只能够自己消化，有些的遗憾只能够自己看淡，有些的痛苦只能够自己去安抚，有些事不是不知道，但是知道那又怎样，无能为力有阵时就是无能为力，改变不到就是改变不到，倒不如将烦恼放低。有些爱不是不坚持，而是坚持了都没有结果，不被爱就是不被爱，无法重新开始，无法可以重新改变。与其纠缠不休，倒不如适可而止，起码会给自己一份自在。有些人不是不在乎，但是在乎又怎样呢？换来的只是冷冷的面孔，冷冷的微笑，好心对待的是冷眼相对。如果总是心酸或者委屈，咁最后痛苦嘅只会系自己。有啲嘅事情只能够藏喺心底，有啲嘅爱只能够当作回忆，有啲人你只能同佢撇清关系。人嘅一辈子唔长，所以为咗快乐，为咗幸福，我哋必须将痛苦放下。有啲过程自己清楚就好啦，冇必要一直摆心里边。事实就系咁样。改变唔到个结果，起码我可以改变心境，痛苦放下，人生自在。当你孤单嘅时候，好地想下人生里面你而家今日挂住边个？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上十一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 show 发人啦。今朝早上我哋送出嘅呢一个 Summer Pop Up Live 咧嘅观赏名额，风 show 发人咧已经送晒啦。留意住 Made in Hong Kong 苏动音乐三成群就可以参与呢个星期六嘅活动。翻嚟会有人生交叉，你会点？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答二啊，听下风骚快饮，大家唔需要再打嚟1872388，我哋今朝送嘅 quota 已经满咗，留意其他嘅节目咯噃。 人生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你会点拣？人生交叉，你会点？ 欢迎我哋今日嘉宾，婚姻及家庭治疗师 Shelly 嘅。 欢迎 Shelly。 Shelly 你好， 你哋好，你哋好。 好啦，同樣啦，我哋都會係因為一套嘅電影啦，咁跟住咧就會討論裡面一啲嘅劇情啦，甚至乎咧，其實我諗咧，真係戲假情真嘅，係咪啊？好多時候其實你睇嘅時候嘅話，你都係能夠咧被呢啲電影裡面嘅角色佢哋所經歷嘅嘢而觸動嘅。呢一套電影咧，我同 Shelly 一定係好大感觸，我都 睇三次， 我睇咗三次，同埋頭先我哋都喺麥口度咧，大家互相喺度分享咧，就我第一次睇完嘅時候咧，我係沉重到唔能夠翻屋企，因為裡面有某啲。嘅嘢，你好似即系自己都好似经历过，同埋就系有嗰种咧，就系佢电到你嘅，即系佢击中你嘅，有某啲咧，你自己一路都唔想攞出嚟同大家一齐去血淋淋、赤裸裸地去面对嘅嘢嘅话，佢击到咯， 系 啊，跟住咧我好重，仲有嘅就系我系行咗好耐啦，跟住发觉都系唔得，都系要去游个车，我咧最后尾我先至可以放低少少嘅情绪，先至翻到屋企。 所以其实点解会睇第二次、第三次咧？ 因为第二次、第三次嘅就系我有冇？睇漏另外一啲嘢咧， 係呢個好緊要， 係咪？ 好緊要， 係啊！ 其實就再吉多次， 再吉多次， 再跟住第三次又係咯。 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自我了解嘅過程嚟嘅， 係 咁我都想了解一下嘅就係點解呢一套戲對我嚟講嘅影響咁大咯？ 好啊，大家探討下， 非常好啊！好，兩位咧睇呢個連視係幾時候？ 我睇呢套戲之前咧，其實同呢個校長傾偈嘅，佢就話俾我聽，佢睇完之後咧。佢個心揦住揦住，因為佢諗緊好唔好推介俾佢學校嗰啲同學去睇。原因就係話佢唔知佢哋嘅心智係點樣樣，係 㗎， 係 㗎，係 啊，即係佢 啲敏感位 拿捏得好好， 啱嘅，啱嘅。 咁於是，我同佢傾偈啦，但我唔係專家，即係大家交流一下啦。咁我於是又試下去睇啦，即係佢想問我：喂，你睇完嚟睇下覺得點樣樣啦？我睇嘅時候咧，其實講真，我好少斷斷續續咁睇一套戲嘅。去到有啲位咧，我自己真係唔敢再 睇落去， 再睇落去，我會覺得哇，真係原來係真係好難受嘅，有啲位好難受， 咁忍心 啊，攬住啦，或者係即係。系咧，佢做出啲傻事嘅時候啦。於是，我再同阿校長傾翻嘅時候咧，我話：我真係俾唔到意見你嘅，因為責任重大。 係冇錯， 係啊，真係責任重大。我話不如你問下啲專家啦。但係佢最後會話俾佢聽，佢同啲同學係分享咗呢套電影嘅，亦都睇之前咧，同啲同學傾咗一輪嘅，就話俾你聽點點點，即係有啲導讀啦，亦都希望可以俾到個街拉佢哋嘅。 我覺得應該要家長指引嘅呢個， 一定要 或者專家指引 之後，一定要有心理。專家 後面一定有一個一段時間去討論， 係啦， 唔好就咁睇咗套戲，你都起碼你都要遊個花園遊咁耐先可以翻到屋企啦， 就係咁，係啦。Michael 咧， 呢一套戲咧，對於做爸爸嘅我咧，好忐忑嘅，因為咧裏邊咧睇嗰個鄭中基嗰個畫面咧，其實諗翻啲嘢好多次，以前自己啲嘢。 哦，你都好感觸喎，而家 听咗故事先， 冷静啲，好嚟，等我同大家介绍一下嘅就系《年少日记》呢一套嘅电影啦。其实个故仔咧就系从一封咧喺校内发现嘅自杀嘅遗书开始嘅。喺学校任教嘅一位阿井 Sir 咧，为咗要保护呢一位嘅学生咧，就同社工一齐咧同其他嘅学生们咧想了解一下，希望可以知道有更多关于校内学生们嘅情况，以及咧就揾到呢一位写遗书嘅学生系边一个，亦都希望能够咧可以帮佢咧就走出阴霾嘅。点不知咧佢发现咧学校里面 一直都发生不少的欺凌事件，而这一刻的话井 Sir 更加是渐渐发现自己并不太了解这班学生之余，同时亦都令到他不禁回想起年少的时候的话一些难忘的往事的。要讲回就是年少时候的井 Sir 是一个富裕的家庭之中成长，父母对他的要求很高的，一直受到他们的严苛的教导，希望自己的仔女能够养育成才。但是在他的童年并不是跟一般的少年一样那么开心的，昔日他们都有写日记啦，今日的遗书啦，不同的文字对于井 Sir 来讲，一字一句都是刻画在他的心坎之中，好耐都未能够释怀在文字里面他的无助和悲痛的。而今日他同样是承受着不同的问题啦。与此同时的话，还有另外的一个线去发展的，就是这件事的话，其实他能不能够阻止到这个悲剧的发生呢？与此同时的话，他亦都有跟他的妻子之间的一些婚姻感情咁样，井 Sir 其实一直都是忽略咗点样同佢哋去沟通，尝试去了解同埋解开佢哋嘅心锁嘅。咁佢哋都系将呢啲嘅嘢就一直都摆喺个心里面，难以启齿嘅过去系未能够解开心里面嘅郁结。到最后啊，即系佢咁喺原生家庭里面受到嘅一啲呢啲咁样嘅即系成长时候嘅故事嘅话，点样影响到佢嘅人生咧？呢个就系少年日年少日记里面所带出嚟嘅，同大家可以分享嘅地方啦。好。讲完啦， 因为咧我睇到郑中基嗰、那个佢演得好好啦，好投入啦，喺佢嗰个打仔啊，同埋嗰啲嘴脸啊，好似睇翻以前自己一啲嘅画面咁样、哦，所以令到我觉得好好感触啊。 其实我睇翻事后嘅访问咧，郑中基话其实佢唔想演嘅， 系啊， 因为佢唔系一个咁嘅爸爸，佢话其实系违反晒佢好多嘢。不过呢套戏因为好赤裸裸现实嘅即系呈现啦，所以佢先毅然啦吓。佢、每一次打完阿大仔咧，其实佢都从佢系咁讲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系啊，其实好好好深噏嘅。好啦，其实咧，呢套戏咧好多线嘅。我哋主要咧而家除咗自杀一个咁沉重嘅即系一个题目之外咧，不如我哋试下探讨下成个家庭嘅关系上面点样 啊？好， 首先记唔记得其实大仔同二仔嘅名系咩名？ 阿杰同阿俊。 阿杰同俊，点解会叫啦？阿杰同阿俊咧，有冇谂过？ 系咪因为第一个想佢杰出？系咪啊？ 其实爸爸有讲过嘅，爸爸 有 个靓 仔啊嘛。但是冇用，即系觉得佢冇咁。 佢同佢讲，佢就话杰出咧系杰出过杰，我系需要你杰出。早知系咁嘅话，因为大仔唔得啊嘛，系咪？即系读书唔得啦。我讲紧，佢就话早知就你叫做阿俊，细佬叫阿杰。佢系咁谂嘅。 系啊，你靓靓仔仔咪算咯， 系啦， 系嘛？ 因为你得得意意，所以咧我都仲可以即系保留你喺屋企，即系之类啲嘢啦。但系你哋咧，其实嗱，大仔同细仔咧，其实喺个。个家庭上面你见到个分别啊！中国人咧，唔知系咪有一个咁嘅期望嘅？你哋嘅排名又系点噶？即系喺兄弟姊妹之中。 我讲先啦，我咧屋企就七兄弟姊妹，我系排最细嘅，女女。如果系个最大嗰个咧，就系哥哥。系啦，咁就即系总共嚟讲，我有两个哥哥，有四个家姐，我就最细个。 哦，细嘅角度你觉得系点噶？ 细嘅角度嘅就系感觉上觉得嘅就系最如珠如宝啦，仲有个就系拉女拉心肝啊嘛。但系我又自己唔觉嘅，系啦，我自己唔觉的。 但系即系起码都系有个爱嘅维系，即系锡住你，锡你啲多啲嘅，因为你有前面有六个、哦。 我同屋企人个缘分，我觉得比较薄嘅。 哦， 系啦 ，Shelly， 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唔可以咁样讲。 好，稍后再倾下。 又得， 系 好。 小强点 咧？我系有四兄弟姊妹，三个家 姐，我得一个仔，我最细嘅。咁我自己覺得我同家姐嘅關係咧係都幾好嘅，大家姐同我爭五年嘅，於是咧佢係一個幾大家姐嘅，但係佢係一個又冇乜主見嘅人，於是咧我又可以恰到佢， 點解咧？人嗰個 係啊，即係佢又冇乜所謂，即係譬如話佢出糧咪俾支米食咯，咁但係我即係。我有啲驕矜任性嘅可以， 哦，你可以發揮， 係啊， 因為個條件啦，個條件你都係啊，細女， 係啊， 不有啲唔同咧， 我覺得開心嘅，即係開心嘅，即係四兄弟四子弟開心嘅， 係 Michael 咧， 我有一個家姐，大家姐，中間係哥哥，最細係我。其實咧，我向來我又唔係好特別覺得咧有啲咩特別嘅優待啊，或者特別錫，但係有一次咧。即係好多年之後咧，都係我哋全部都係大人啦，坐喺度食飯，講起呢個話題咧， 我有啲意外咧，我家姐同哥哥咧系会七嘴八舌话，系啦，阿妈嗰阵时咁咁咁，阿妈原来佢啲心里边咧，佢哋系有呢个感觉，但系佢冇讲出嚟。但系原来嗰次一撩开咧，好似打开咗个话匣子之后咧，佢哋原来有好多嘢摆喺心里边。 系，但你自己经佢哋咁样讲完之后，你觉唔觉得自己真系有啲幸福嘅？ 我唔系好记得啦，但系我唔系好记得，我话系咩？是咁样咩？即系佢可能记住咗好 minor 嘅嘢，譬如阿妈嗰次又咁样啦，嗱个鸡髀又俾咗你食啦，又唔知咩？喂，其实呢啲人边会摆心？即系边会记住？ 你食咗梗唔系摆心啦， 系啊，佢系被锡嗰个啊嘛， 冇良心啊！ 唔系，但系我哋有时听佢讲咧，佢阿妈点样对佢嘅，我都觉得佢就系其实佢系真系最被照顾同埋最锡系佢噶。 系 你知啊？真系原来 系 真系唔知 不知不知福 嘅，可能啊就系大家啲兄弟姊妹里面咧啲咁问题就系咁嚟噶啦，嗬？被锡嗰个就。我唔过， 你唔过咁咪 系啦。 但系嗰个受到唔公平对待嗰个就好过噶嘛。 但系嗰样 仲难受啊！ 嗰样算唔算唔公平咧？即系嗱， 唔公平啦。 佢咁样。系算了，不过我啲记忆模糊，我唔可以逐个 case 咁攞出嚟。我只系话我哥家姐原来摆喺心里边咧，系一路有呢个感觉。 我哋用啲生活事例知，你咁啱，你哋三个都系最细嘅，我系最大嘅。 哦，系。咁你有冇觉得唔公平啊？ 唔系，个感觉好唔同， 好唔同， 好唔同。 家姐定系阿哥，即系最大嘅。 我 系 最大 哥， 我大家姐啊嘛。咁我有下面有两个细佬嘅，相距好彩咧就比较远， 系。 所以咧个竞争就冇咁大嘅，喺某个程度上面争嘢玩都唔会争咁多啦，系咪？因为我唔贴啊嘛，同埋佢哋系细路。 洋娃娃啫，兩個細佬唔玩。 係，但係佢哋兩個係細佬啊嘛，有啲嘢咧就唔會啊。同埋家姐咧，好細個已經有一份感覺。我爸爸會同我講咩？你知唔知？佢話 照顧 啲 大 家姐， 要 睇住 佢 哋， 一定係咁，一定係咁講。如果我係爸爸，我都會同最大嗰個 講，就下佢啦。 但係你做細仔，你就唔會知道呢件事噶嘛？ 冇錯， 係咪？你哋三個唔會知道呢件事， 因為人哋就咗我啦嘛。 你知道人哋就你嘅， 其實我都知嘅。 啊，咁都有啲開心。 唔知 嘅。點會唔知啊？同埋有時 乜都唔知。 佢圈住佢啦。 好啦，其實咧，我想帶出咩咧？套戲入邊咧，一個名咧，其實已經知道咧，有一啲嘢喺暗藏一邊嘅。傑啊嘛，大仔啊嘛，咁佢梗係好多期望俾佢啦。係咪？我唔知你做細仔嗰啲咧。是咪会嗱？你冇得比较啦，啊， 好啲 小强 期望未必喺晒， 未必喺晒你度，系咪？会轻松啲，可能个 唔系啊！我妈期望喺晒我度，因为咁讲咧， 都系啊，喺晒。 因为我哥哥家姐咧，嗰个学业咧就中规中矩啦，即系系啦。咁但系就后来我好似好啲咁，因为入咗间叫做名校啦。咁所以妈妈系都几俾心机嘅资源啊，同埋真系会恶嘅，即系考得唔好咧，系真系会打手板嘅咁咯。系啊，即系我会感受到嗰种学业方面嘅压力。所以后来我中学中五嘅时候考得差咧，我其实系好唔知点样对佢，因为我系。摆咗好多心机落到，但我都系考得唔系几好咯。 嗯，咁呢个咪就系佢爸爸妈妈无形嘅期望咯。嗯、其实系俾到每一个即系唔同嘅位置咧，即系我哋唔同嘅子女嘅位置咧，其实有好唔同嘅。 嗯、 不过我嘅观察咧又更加有趣多一层啦吓，就系、是、如果你哋系同性嘅话咧，即系譬如诶喺而家戏入边之中咧，两个 都系仔， 好似两个都系仔啦，两个都好近嘅岁数咧，嗰、个无形嘅压力就好大啦， 重大， 因为自己都会比较， 自己都会比较，或者咧其实你睇下大。大哥阿杰啊嘛，佢系比下去嘅，佢好想渴望做细佬。 唔系啊， 佢有好多 定子兄弟啊，我阿妈成日攞我同我表弟比较。 系，我未讲完啊， 对唔住， 呢个系原生啫，即系因为而家咧，其实系宝贵啲噶嘛，可能生一个啊嘛，咁你就会横向去。比較表姐啊、表哥啊、表兄弟噶啦嘛， 嗯、 但係我講翻原生先，套戲入面想講嘅咧就係、是，其實細佬你諗下哥哥會不就，我好想做細佬啊，我好想佢咁叻啊，嗯、你諗下佢呢個無形嘅嘢係乜嘢嘢，即係個壓力好大。而我最抽心成套戲咧，你知唔知道其實係個片段係咩？佢不停講對唔住， 係啊 係，哇呢、這個令到我咧好心噏嘅，點解佢要講對唔住咧？作為 佢覺得自己做錯事， 有愧於你哋對我嘅養育或者， 但其實佢冇做錯事啦， 佢 好努力噶嘛，係咪？佢好俾心機， 佢冇放棄噶， 佢冇放棄， 係啊， 佢揾公仔去同佢陪伴佢，令到佢可以開心啲，佢揾細佬去教佢， 佢仍然係咁錫佢細佬， 係啊， 仲有 跟住之後佢揾個老師，佢老師話我好想成為你啊，因為我好想教好多人啊，其實佢個心底係好善良嘅，不過爸爸係有一套嘅自己嘅標準。 就會令到咧佢冇辦法睇到佢善良，冇辦法睇到佢關心別人。你諗下佢會做整早餐俾成台人，佢會整早餐啊！媽媽你中意食鵪鶉㗎，爸爸你中意食煎蛋嘅，佢有咁嘅分別嘅。 嗯， 你諗下佢其實佢係一個好有好善良嘅小朋友，佢都十歲，爸爸記錯咗佢十二歲。你諗下佢嘅即係 好差， 完全睇 唔留意佢， 佢簡直就係 幾唔留意佢。但係如果你哋嘅經驗係點啊？即係如果嗱，你啊，譬如 Sarah， 你係有七個兄弟姊妹。有冇啲特別係俾人哋好似睇唔到啊、遺留啊、唔見咗啊之類啲嘢？ 有，我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好得意嘅做法嘅，就係總之有翻咁上下大個嘅時候咧，就會過英國讀書。所以其實咧，雖然好多兄弟姊妹，但係咧成個都係分開嘅。即係有一扎就喺英國，有一扎就喺香港。咁大個嗰啲咧就要學過英國，跟住咧翻即係讀完書嗰啲又會翻嚟。永遠咧都係七兄弟姊妹係好難集中喺同一個地方嘅，所以我哋嘅緣分係會比較薄。我意思係咁樣。再加上一樣嘢嘅就係你會覺得除咗咁之外嘅話，就我好細個就已經係掉低咗喺香港嗰度，就係俾阿嫲同埋阿爺湊。 哦， 係啦，咁所以其實係啦，個感覺。 但你有冇咁覺得唔公平啊？點解佢哋有得去英國，你冇得去啊？ 細個嘅時候，我覺得我係唔明啫，但係當我大個嘅時候咧，我就理解咯。其實佢哋都唔係想嘅，但係好錯過咗嘅一啲細個嘅時候嘅 bonding 咧，原來嗰啲時間係追唔翻嘅。 哦， 咁咧呢個就係一個 可惜 係 咪？ 好大嘅遺憾啦，我只可以咁樣講得。 小強你咧？你有三個家 姐，其實你係有期望嘅喎，對於你嚟講， 絕對係啊！因為我自己向我哋向屋村嘅，我考入去得我一個考入去屋村最好嗰間小學啦，然後又去一間比較好嘅中學啦。咁但係個情況都係同阿 Michael 一樣，去到中學又成績又麻麻地啊！我覺得自己開唔到竅，係啊，即係好無助啊！唔係真係嘅， 有冇成日鬧自己啊？ 又冇喎，但我嗰陣時已經好抑鬱噶啦。 其實好無奈嘅， 我覺得我自己好抑鬱。 即係我有努力嘅，但我真係唔明啊嘛。 啊 即係我真係讀唔到。 即係我中三 form three 已經開始失眠噶啦。 嚇係啊！ 係 啊，即係開始諗啊，我聽日呢個時候去咗邊咧咁樣樣，即係好無無謂謂嘅。因為我覺得好無助嘅。即係如果譬如話人哋有哥哥啊、姐姐啊，成績好嘅，哇可以教我啊嘛，我冇，我要靠真係靠自己咯。 靠自己， 係啊，靠自己。 有冇嘗試過翻去揾老師㗎？其實你哋， 我嗰陣時好似唔係好興啊，唔興啊，我又冇表哥，真係冇表哥，而家先有。 其實係孤孤獨獨地過。 係啊，即係爸爸媽媽又唔知又唔理我嘅喎，即係佢哋係唔識啊， 唔識㗎。以前爸爸媽媽唔識， 唔識 而家啲爸爸媽媽又話幫你一齊温功課啊，又幫你 check， 又話唔好揀啦， 以前冇 啊。 Michael 你點過啊？咁你個寄望又喺曬你度㗎嘛？ 喺曬我度㗎。咁媽媽唔識教嘅以前，即係佢哋嘅。即係自己嘅教育水準，咁於是咪請補習先生，即係佢唯一係可以咁啦。其實已經有抌咗啲資源請補習先生，仲驚屋企嘈喎，於是咧就借咗我表弟屋企，即係我坐我四叔架車放咗學之後去表弟屋企，然後表弟啊個個表妹啊上曬二樓，因為佢哋兩層啊嘛，唔准嘈我，我就用佢哋客廳嚟補習，補完習之後就自己搭車翻屋企咁咯，即係已經係好俾資源，但我都係考得唔好咯，即係。 呢個係你嘅感，即係最後嘅結果啫。但係我其實我哋唔係講結果噶嘛，就好似個小朋友過程，講個過程好緊要噶嘛。譬如傑仔咁，其實佢好努力嘅喎，一直都，但係冇人睇到佢嘅努力，亦都冇人幫到佢。個資源就俾曬個小朋友，就細佬嘛。嗱，作為父母啦，調翻轉啦。嗱，我而家我諗聽緊嘅聽眾好多都係父母啦，或者爺爺嫲嫲啦，或者公公婆婆啦。好啦，你面對住好似阿傑同埋阿俊咁樣，阿傑咧就比較讀唔到書噶啦。佢亦喺都某個興趣上面佢唔叻嘅，但佢識關心人，佢好善良。到咗細佬啦，佢真係好叻，佢讀書叻啦， 彈 琴彈到叻啦，佢係即係比較嘅天之驕子啦。好啦，如果你嘅資源，一般人嘅資源都有限嘅啫，你會係培育個細仔去令到佢繼續發揚光大啊，定係幫個大仔？啊！等佢過渡到而家最困難嘅時間咧， 有陪應該係俾個細仔。 你會俾個細仔？ 係啊， 正常啲諗法咯，正常啲諗法咯。 佢得啊嘛，咁我梗係要俾佢啦。如果我資源得一份， 咁但係呢個真係交叉點嚟嘅喎，個大仔就會越嚟越唔見咗人嘅 咯 喎。 所以有呢套戲咯。 咁點正視咧？ 哦，點樣正視啊？ 嗱，因為如果個個都係咁諗嘅話咧，呢啲比較叫做啊社會上面啊睇到佢能力係弱啲嘅人咧，就會冇人幫嘅咯喎。咁你唔通？ 通就係要外求，全部都係抌曬出去俾 應該咁樣講。我唔係要求佢嘅成功係在於嘅就係學業上面嘅成功，係、啦。佢只需要嘅就係佢開心心，佢好好咁樣去，係啦，咁就已經 OK 啦。 做個好人，唔好做壞事。 我應該係要降低我自己對於佢嘅就成功嘅標準，係咪？兩個都唔同嘅。個仔叻嘅，我就俾資源佢嘅，就係將佢嗰樣嘢發揚光大。但係如果佢係呢一啲地方叻嘅話，我亦都可以覺得呢一種係成功嘅另外嘅一種。 咁已經調節咗好多嘅咯，因為套戲咧講緊其實個能力成功係等於讀到書加埋佢學嘅嘢係一定要出類拔萃。 但係社會係咁啊嘛， 係啊，成績唔好會受到懲罰噶嘛。 係啊， 係啊，冇得去旅行啊等等咁。 佢冇得去旅行啦，同埋其實我最點解咁抽心咧，就係、是、第一下咧。 嗯，不如咁，我哋翻嚟啊，十一点半新闻之后，我哋继续讲翻呢套戏吓，《年少日记》。好啦，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7%，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代表张家朗同何诗蓓分别喺巴黎奥运夺得金牌同铜牌。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赛马会运动员奖励计划将会向张家朗颁发600,000港元，并且按目前的成绩向何诗蓓颁发150,000港元奖金。应家柏在网志说，张家朗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三位在男子花剑个人赛之中成功卫冕冠军的男运动员，亦都是香港体育史上首位赢得两枚奥运金牌的运动员。应家柏说，港人对运动员的热烈支持显示体育对凝聚社会的重要性，应该加大力度支持体育发展，认为不单止对顶尖运动员的发展至关重要，亦都能够有助于塑造个人品格，培养心理素质，以及建立不断改进和迎难而上的精神。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会在9月4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峰会主题是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合。这次峰会的主题是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领导人将会应邀与会，有关非洲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代表将会出席峰会有关活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说，他同意作为枪击案受害者接受联邦调查局访谈。他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证实，调查人员将会在当地星期四和他会面。聯邦調查局人員說，前總統接受訪談將會與其他受害者保持一致，調查人員希望從他的角度了解所觀察事發時的情況。特朗普今個月13日在出席競選集會時遇到槍擊，聯邦調查局證實他的右耳被一顆子彈或者子彈碎片擊中受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接近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27点，跌210点，总成交金额421.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7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55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7.58，跌2.6；腾讯控股353.8，跌4.4；中海油19.9，跌7.0。阿里巴巴76.4，跌1.5；友邦保險52.7，升2.0；美團106.4，跌2元；恒生中國企業61.58，跌9.6；比亚迪股份224元，跌7.4；

好啦，翻翻嚟我哋第二部分。 系头先咧，我啱想讲到咧，就系其实咧，连老师咧喺家长会咧问阿杰咧，佢话你系咪有好大压力啊？记唔记得其实阿杰点答噶？ 你系咪好大压力啊？ 佢第一句佢话对唔住。 哦， 其实佢乜嘢都话对唔住，其实所有嘅错就喺佢身上，其实佢由细细个咧，如果小学阶段咧，我而家讲紧两兄弟咧，其实系小学阶段嚟噶嘛，十岁啦，即系四五年班，其实佢开始系慢慢建立自己，慢慢系大过噶啦嘛，开始有意识咧，自己系一个人嚟嘅，系自己系有自己嘅生存嘅价值啊，自己有自己嘅身份啦，系咪？佢系作为爸爸嘅大仔，佢系作为爸爸嘅细仔，咁慢慢喺呢个建立上面咧，你谂下佢。已经喺咁早嘅时间睇佢唔到啦，屋企老师问佢，佢压抑啦，佢唔敢讲啦。就算佢信得过嗰个妈妈喺架的士度，佢同佢讲：我瞓唔着啊，其实咧我系咪有事啊？可唔可以同我睇精神科啊？妈咪好快已经第一句就话：你唔使睇嘅，嗰啲系咧黐线嘅人睇嘅啫。你冇黐线，你冇黐线，你冇病。其实都系将佢所有嘅需要咧抹去嘅。咁佢，你谂下佢点样样系继续？将一个即系自己啊吓，根本冇身份冇地位，所有个渴求，所有个需求，乜都俾人一抹而空。其实呢个系我觉得成套戏咧，反而我觉得你讲自杀一个系沉重嘅问题啦。但系先前点解个小朋友咁唔开心？其实呢啲系有可有嘅痕迹嘅。 其实佢有求救噶， 佢有求救， 系啊， 佢全部有求救，冇人理佢，甚至乎妈咪会再讲多句。我同爸爸离婚系因为你、 啊、 如果有一日我哋离婚系因为你，你谂下嗰个沉重几犀利。嗱，呢度要讲啲理论嘅。其实咧，我哋做过人仔女啦，系咪？一定系做过人仔女嘅。我哋其实好担心爸爸妈妈嘅婚姻嘅问题， 系噶 关系嘅问题。佢哋咧个气氛，就算佢哋咧成日都爸爸妈妈都话，妈妈妈妈都话噶啦，我都唔喺佢面前嗌交嘅。你估你哋感唔感觉得到？个气氛嘅气场完全唔同噶嘛？你翻到屋企，放学之后咧，跟住之后 叫你同你老公你咩 你阿爸 讲啊？ 呢个就变咗非甲传书啦，系咪？即系佢变咗一个中间人啊嘛。但系咧，你谂下个气场咧，佢感唔感觉到啊？ 感觉到。 其实咧，呢度有个理论嘅，我哋好多时咧，小朋友咧就会变咗我哋英文咧就系、是。Triangulation 是一个三角关系嚟嘅。当一对父母嘅关系唔好嘅话咧，佢揾第三者去在乎一啲平衡嘅。嗱，其实我哋谂下，我哋细个都系嘅。我同你唔妥 ，Sarah， 我同你嗌交，我一定会揾一个人咧，好似和事佬或者一个人咧，企喺我嗰边嘅。咁呢个咪就系三角关系咯。我就一定会拉一个人出嚟。 嗱，一张等得到个认同啊， 一个认同又好，平衡一下大家嘅关系好。点解咧？就系因为一张凳咧。三隻腳嘅凳咧，先會企得穩噶嘛。兩隻腳就一定牛下牛下噶嘛。所以第三隻腳係好重要嘅。所以好多嘅小朋友咧，都會跌咗落呢個角色入邊嘅。佢會見到爸爸媽媽嘅唔開心啦。嗱，呢套戲完全係嘅。佢就會成日都好驚，好大仔啦，好清楚嘅，好驚媽咪唔開心，爸爸唔開心。佢要做好自己，但係佢又做唔好自己。做唔好嘅意思都读唔到书，佢好努力，但系佢唔成功啊嘛。佢好想似细佬，嗱，点解佢会写日记？记唔记得啊？系因为个校长同佢听到校长同爸爸讲嘛，啊，你想如果咧语言好啲嘅话咧，好似我个仔咁啦，校长个仔写日记啦，咁佢先会写日记嘛。你谂下，佢系 所有 嘅嘢，尽所有方法想讨好爸爸，讨好妈妈。好大个原因系因为佢想对佢哋两个关系好，呢个系好。 但个初心系好伟大， 个初心好伟大，但系我哋无形之中会落咗呢个位嘅，做小朋友，你留意一下你啲即系人哋屋企朋友嘅小朋友，你就会见到嘅。当佢哋有任何嘅父母嗌交咧，佢好唔安乐嘅，其实好多情绪嘅发泄嘅，但系佢当然未必识讲啦吓，睇下佢几岁啦，佢唔识讲嘅话咧，佢会用尽一切方法。譬如我见过一个个案咧，佢系两岁嘅啫，两岁，仲有系有少少嘅即系特殊需要嘅。佢有一日咧，佢翻到屋企，佢觉得咧有啲唔妥，佢嘅感觉有啲唔妥，系佢爸爸讲翻出嚟嘅。佢将爸爸同佢嫲嫲只手拉埋一齐，原来佢哋啱嗌完交，即系嫲嫲同爸爸，佢感受得到，佢将佢哋两个黐埋一齐，未试过。佢爸爸话俾我知嘅呢件事系。我哋咧，就算啊，唔係好想跳入呢個角色咧，都會被邀請入呢個角色嘅。 因为如果你是作为小朋友来讲的话，你的世界就是得你家里和你的学校的嘛， 是啊，所以个鸡蛋就回去，即鸡同鸡蛋的问题来的嘛。如果想个小朋友不做这个角色的话，唯有爸爸妈妈就要学习怎样样将自己的矛盾自己用一个很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咯。 是不是好惊的，见到他们吵架。 你都知道 我见过嘛，我爸妈，我爸会嘣一声出去，即是离开家里。 好担心的，其实是又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会不会回来，即之类的东西。但是呢小朋友你想他不做这个角色，因为其实他是很骚扰到你学业的嘛。不是你个人，现在其实呢 在现今呢，我们常会见到学童很多时候没有上学的，或缺席的，不肯翻學的，其實你就會話佢，他懶啦，佢乜咩咩，其實唔係嘅。好多時咧，我哋如果做家庭治療嘅話咧，會揭露到乜嘢咧？就係爸爸媽媽好多時有嗌交嘅情況發生。你知唔知佢做咩啊？個小朋友，佢要留守喺屋企，次次都係咁講嘅。佢要留守屋企，驚佢哋有事，驚佢有血案，所以佢要留喺屋企，唔敢翻學。 呢個責任好重喎。 好重，但係佢係被邀請入咗呢個角色嘅，佢唔想嘅。就算幾大都好咧，你成日發覺咧冇翻學嘅小朋友咧。都会跌咗落呢个位嘅，唔系嗱，父母咧梗系话啦，我都唔喺佢面前嗌交，我已经尽量低调噶啦，啲嘢系，不过我哋系唔啱嘅。 但你冷战都会 feel 到噶嘛， 系 嘛？ 你哋我感情梗系 feel 到啦，点会 feel 到？但系佢就会跌咗落去咯。嗱，所以呢个理论即系个 triangulation 啦，就系个三角关系。但系其实翻翻转头咧，讲到兄弟，譬如点嗱？呢套戏就讲得好好嘅，就起码兄弟咧都冇乜嘅大矛盾嘅，佢净系想成为细佬啫。但佢唔係大矛盾 嘅，佢都唔憎細佬嘅， 佢都唔憎細佬嘛。但有 但係細佬有個遺憾嘅噃， 係啊，但係 細佬個遺憾就睇佢唔起， 係啊， 有啲咩事佢唔幫手， 佢唔幫手嗱，變咗自己嘅遺憾咯。 係啦，到第時大個嘅時候就會有影響。 我意思即係再推多種，我嘅個案見到係咩咧？就係頭先我講嘅兩姊妹啊，或者兩兄弟咧，會變咗乜嘢咧？譬如我見嘅個案就係哥哥叻啲嘅，細佬渣啲嘅，但係同一間學校讀書。跟住啲老師你點話？你係邊個個細佬嚟㗎嘛？冇、 哦、 名嘅， 冇咗名。 咁你諗下，慢慢久而久之，俾人睇唔起，或者睇下佢嘅性格係點，或者睇下點樣樣佢屋企點樣培育佢啦，佢就會變咗好暴躁啦、狂躁啦，佢會睇整蠱阿哥啦。咁、你就會覺得呢個係好似好曳嘅細佬，其實唔係，其實係成個環境。 我想被見到 造成， 想被聽到， 佢想被聽到，咁我哋就會，但係又會另外一個名俾佢啦。佢引我哋注意啫嘛，就好負面噶嘛呢、這個字眼。 係、 但其實唔係噶嘛，佢係想，佢根本就冇咗呢個角，冇咗自己身份。佢好想你睇到我啦，你明白我啦，你了解我多啲啦，我都有我嘅需要噶嘛。其實就係最緊要係呢個位，而呢個位。到兄弟之後的矛盾，其實就好看你爸爸媽媽點去幫佢解決了。但如果爸爸媽媽都好大矛盾，自己都解決不到的話，談不上 啦。你 怎你點樣理你咧？ 佢仲喺嘈緊兩個。 係啊，亦都可能好多個配合唔得噶嘛。嗱，好多時嘅問題咧，就會係第一個小朋友嘅出世，父母究竟個管教上面啦，點湊啦，有咩期望啦？其實呢啲嘢喺之前都冇討論過噶嘛，係咪？好啦，當結婚就話結婚，生仔就話生仔。 邊步 行步？咁佢哋都唔識做父母噶嘛，啱啊！ 我上個堂噶。 我想講咧就係，其實冇人知嘅，我哋爸爸媽媽都唔識嘅，但係最重要最重要嗰點就係，我哋要每一個人都對待咧，其實佢係獨特嘅。即系话咧， 无意嘅， 你 比较， 你做咗，你凑咗一次大仔，你以为同一个方法凑细仔系唔可能嘅，因为两个性格唔同噶嘛，或者两个出生嘅时间都唔同噶嘛，你经历紧，譬如之前系富裕嘅家庭，而家可能家道有啲落啦，而家经济环境唔好，你先生第二个小朋友，咁可能资源上面又冇比较细佬咁多啦，系咪？大哥就可能得天独厚啲啦，但系有比较噶嘛，呢个细佬出咗世之后，或者其实我哋嘅年代都系咁噶啦，细佬点解要奉旨要执阿哥嗰啲嘢嘅？执玩具啦， 冇新衫着，冇新衣 服， 系啊， 你有冇呢啲感觉啊？ 有 噶嘛， 系啊， 系咪？但系而家只不过富裕咗啦，就好啲啲咁解啫。但系如果你唔系同佢哋倾好，嗱，我哋人人都面对咗资源嘅问题嘅，系一定会有一啲情况就系分配不均啦。但系咩叫问你哋啦？乜嘢叫做公平咧？喺屋企？ 咩叫公平啊？我谂嘅就系、是、如果大家有嘅话，就一定要有啦。譬如可能要屋企整啫喱嘅，就个个都有啫喱食咯。 啊，同意啊，我好同意啊，系啊，因为你冇我接受唔到 三條雪條得四兄弟有一個唔可食唔得，一定唔得。 不患寡而患不均啦，係咪？即係個個都有啦， 係啊，係咪啊？你大大個，你養下啲細噶啦。 係啊，但係我哋每一次都會遇到呢啲嘢噶嘛。啊，大嘅你就養細噶啦，細嗰個你就唔好蝦大嗰個啦。係 啊， 或者細嗰個養下大嗰個，即係總有呢啲嘢。 或者有時邊個錯咗咧，咁嗰個都要罰咯。即係唔好話大嗰個做呢件事就罰，細嗰個就唉算啦，佢唔識嘢，即係咁樣。 係啊，即係但係如果嗱，我想講就推一步啦，就係你唔想有我哋英文所講嘅 sibling rivalry， 即係佢變咗好大競爭對手啊！之前其實有可能有兄弟姊妹嘅矛盾噶嘛，喺矛盾上面咧，你已經要將佢慢慢去解嘅。其實你見到有啲唔妥嘅嘢，作為父母啊，不過個父母嘅大前提都係自己要搞得掂先。因为他哋两个都是陌生人嚟噶嘛，其实虽然拍拖结婚，但是代表真的了解对方， 来自不同家 庭，了解自己。 所以如果听你咁样讲嘅话，所有嘅嘢都是来自父母嘅。 系啊，大部分。 如果你真系搞唔掂嘅话， 小朋友无辜噶，大部分系。 我明白啊，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嘅就系，有时有好多嘢嘅话，你觉唔得啦。上一代佢哋搞唔掂嘅嘢，你真系一路搞唔掂嘅话咧，下一代系会 suffer 嘅，再下一代都会 suffer 嘅。好似一个 lesson， 你冇升到班嘅话，你永远都系读紧四年班。 呢、這个就系叫代代相传。其实原生家庭。代代相傳，不過咧個 DNA 好嘅代代相傳啦，但係呢個係一個唔好嘅做法嘅代代相傳。其實一定會有發生嘅，你會見到咧就好多個案咧就係話譬如可能被虐啦個小朋友係咪？我唔會再係咁噶啦，如果我有仔女，我唔會打我細佬 對佢嘅， 但係會翻翻嚟嘅，你一定會翻翻嚟嘅。咁其實咪就代代相傳緊咯，其實係咁，所以喺 sibling conflict 出現嗰陣時嘅早一步，其實咧。当结婚嗰阵时咧，就麻烦各位，即系大家其实即系 可以学噶，可以上堂噶， 大把堂上嘅， 系咩？ 我真系唔知道、 大把堂上 上咩堂啊？ 咪就係、是、未結婚之前，你已經要有好多嘅輔導咯。 即係兩個人，兩個人相處啊， 婚前輔導啊，唔止啊。其實咧，我覺得人最緊要第一個要學嘅嘢就係認識自己。 嗯、 你唔認識自己，你點會有一個耐性去認識對方咧？ 啱、嗯， 係咪？咁相反都係噶嘛。咁、好啦，再加埋就係一齊相處之後，跟住之後你要去上一堂，嗰堂係咩咧？其實婚前輔導咧有好多個 checklist 嘅，有好多個表嘅。嗰度係講緊有好多嘢，譬如牙膏點擺啦。廁所板啊，呢啲係最容易出現嘅嘢嚟噶嘛，但係往往咧成為冤家噶嘛，係咪？就成為仇恨嚟噶嘛， 講極都唔改， 係跟住就話冇得救啦嘛，對方係、其實唔係嘅，好多時我之前已經分享過，佢好想幫，但係用你嘅方式幫梗係唔得啦。 係、 一個點解一定要用你嘅方式啫？ 個個都要跟自己嘅方式㗎，我發覺。 係啊，咁如果係咁唔 work 㗎，係咪？社會都唔 work 㗎，係咪？一直行唔通㗎嘛。咁點解唔可以喺之前喺拍拖嗰陣時間，其實有好多。嘢期望嘅，譬如生唔生小朋友啦、我近排先听到一个，原来咧佢系结咗婚之后咧系冇商量个生唔生小朋友，但原来个女方系好想，男方话一句话唔要，跟住就成为一个好大嘅一段， 即系佢一路都冇倾过嘅， 冇倾过， 都即系埋结咗婚啊， 二十年啦，结咗， 哦， 而家先讲翻转头就 系、对个妈妈嚟讲，即系对嗰个女性嚟讲，咪好遗憾， 过咗噶啦， 好遗憾， 系啊，过咗噶啦啲嘢，你谂下二十年啦，已经系、所以其实有好多嘢嘅遗憾咧，可以褪前。其實唔喺個遺憾出現之前咧，有啲預防噶嘛，都起碼努力去嘗試了解自己，嘗試了解對方先啦。呢個係第一步，咁先可以有機會咧個矛盾將佢，我當你有十個矛盾，你將佢減少啲啊，剩翻一兩個可能最緊就係緊要嘅嘢。而嗰個兩個緊要嘅嘢，咁啊免至下一代咧被 triangle 嚟啦。被卷入喺呢個漩渦入邊，小朋友都好無辜嘅啫。 嗱，所以我想問一樣嘢，就係話你頭先所講嘅，當然啦，防患於未然啦，即係鬼唔知阿媽係女人啦，係咪？但係個問題在於，可能而家聽緊嘅有好多就係、我結咗婚好多年啦。如果我而家先至大家一齊去上堂嘅話，會唔會太遲啊？ 唔會， 又或者就係 冇遲嘅， 冇遲嘅，冇遲嘅。即係其實你而家都可以嘅，就去學習究竟點樣做人父母嘅。 我哋有個信念嘅，人係一定可以改變 的。 你只要你個心喺邊嘅啫。如果你仲愛對方，你好想珍惜呢個關係嘅話，你一定要竭盡所能做一啲嘢。而做一啲嘢嘅第一步咧、就係如果有機會啦，其實我係做緊咩咧？就係、俾一個平台你哋傾到一啲你喺屋企傾唔到嘅嘢嘛。咁、至少。少啦嚇，揭開咗一啲嘢就係、是，原來你我好擔心嘅，原來我喺屋企講嗰陣時咧，你會好大脾氣嘅。咁而家喺譬如我個平台比較安全嘅環境之下，你講咗之後咧，因為有 我哋即係家庭治療師去做，佢其實我唔係調停嘅，起碼一個安全嘅環境，你放心去講多啲先啦。咁對方可能話：哇，我未聽過嘅，完全你都冇講過。其實 佢有講過，不過你都聽唔到啫。 係啦，發緊脾氣講咧，可能係咪？咁如果你喺第一步咧，呢我講緊啲全部都係阿媽女人，但係全部都係好緊要嘅嘢，基本嘢嚟㗎。 其實阿媽係女人係好緊要㗎，真係真係阿媽真係女人，所以係非常之重要嘅，亦都係天經地義嘅事嚟。係 啊，但係你唔想將個雪球滾得大嘅話，你唔早第一步去做嘅話咧，你將個雪球你諗下啦。當你有小朋友嗰陣時候，經濟就已經係一個困擾啦，係咪？跟住之後可能 教育 式啦。父母啦，佢好多嘅期望會落咗嚟噶啦嘛，所以好多時小朋友第一個出世咧，就會問題嘅產生嘅第一步開始。開頭咧，你早仲會係兩人世界、二人世界都冇乜咁多嘢噶嘛，係咪？大部分都唔係同阿爸阿媽住嘅話，會輕鬆啲，都係諗下旅行啊、邊度食飯咧，難啲啊，仲係甜蜜時間。但當你有小朋友第一個嗰時候，好多時就開始呢步。 好，仲想問一樣嘢嘅就係話，如果係嘅話，而家聽緊我哋嘅節目嘅朋友，譬如可能係父母同埋就是仔女之间有一啲问题嘅话，点做咧？ 嗱，第一步 有啲可能已经好多年噶， 系啊，第一步 甚至唔倾偈 嘅， 系啊， 系啊， 同屋主嚟嘅啫， 相往来啊， 只系同屋主嚟。 系啊，但系呢个咧冷战咧，其实系咁多嘅即系我哋嘅交往之中咧最差嗰种嚟。 系啊， 你谂下冷战，即系当个人完 全 ignore 咗呢个人，唔见咗呢个人噶嘛？咁 系咪越唔见就会越唔见噶啦？ 梗系唔见啦。因为已经我自己的生活啦嘛，我自己开开心心，我做乜要再牵涉你再来？只不过咧，最惨一样嘢，混系个仔女成为咗佢哋。嗱，你同阿爸妈讲，你同阿爸讲，你同阿妈讲，变咗个磨心，你咪卷多个人入去。咁个仔女点样再去发展自己同埋生存落去啊？咁就会可能好多不幸嘅事件发生咯。所以我成日觉得唔好怪责佢哋学习唔理想。因为其实好多事是源自屋企嘅，佢令佢咁担心，佢点可能放心去自己发展自己做自己嘅嘢？嗱，呢个咧系讲紧另外一个理论嘅，系依附理论。依附理论讲紧咩咧？就系我哋要有俾个你做，你唔做乜都得，你俾一个好安全嘅环境佢，俾佢慢慢成长。你唔俾任何资源佢都得嘅，但系你要俾个好安全嘅环境，佢放心去将个世界去闯，去踏出你个社会去闯。第一步，起碼佢知道原來出面嘅世界唔係咁驚嘅啫。 嗱，有啲乜嘢我仲喺屋企可以翻？ 係啦，我翻或者我有得商量。就算冇嘅話，咁而家都好多資源噶嘛，你可以揾老師啦，可以揾社工。但你起碼翻到屋企，唔好俾佢個困擾。 唔好個壓力，我驚咗，驚咗啊！ 如果你有個困擾，有個壓力咁大嘅話咧，其實佢點放心呢？作為小朋友，其實呢啲嘢咧已經係翻翻去兩歲、三歲已經出現嘅啦。其實研究發現咧係。媽媽的肚裏面呢即係一生出嚟第一下呢其實佢哋原來個對於一個屋企嘅狀況呢個緊張狀 況。感受到嘅。 感受到嘅。佢哋有晒即係嗰啲心跳啊儀器啊量度血壓呢就如果爸爸媽媽喺佢面前。 你拎不能嗌交。 唔使俾拎棒嘅，有啲氣氛唔好啊！佢哋已經心跳脈速、脈搏加速啊，即係之類啲嘢出曬嚟，有啲生理反應嚟嘅。不過佢講唔到啫嘛，或者佢喊啦，用個表現啦。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每一個屋企人，其實每個人都有存在嘅價值喺呢個屋企嘅，唔好因為佢乜嘢唔得就會覺得佢真係唔得。而乜佢某樣嘢好得，你就覺得佢哇高人一等。其實冇嘅呢個世界喺呢個屋企入面個個其實真係呢個先叫平等。係人人都有存在嘅價值喺呢個屋企㗎嘛。如果佢冇個，如果你真係 ignore 咗某一人嘅話咧，其實你諗下嗰啲嘢都係要還嘅，你最後你都係自己會還嘅，真係。 溝通， 溝通係最重要嘅。 好， 多 謝曬， 多謝曬， 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 明月光，為何又照地堂？寧願在公園躲藏，不想喝湯。任由目光留在漫畫一角，為何望母親一眼就如發漏糖？孩童只盼望歡樂，大人只知道期望，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體恤對方？大門外有蟋蟀，回響卻如同幻覺。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當重新手拖手去上學堂。 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等喝汤，若沉默似灯，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那阵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 Shall we talk？ 我哋有陈奕迅嘅呢首歌，我哋中午十二点钟风骚范围翻嚟，会有呢一个 Lily 巴啦、李治芬同埋呢个 B 房菜吓。三十度嘅温，水度湿度78%。我哋先听十二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喂 ，Billy。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好巴闭啦 ，Billy。 我唔精神啊，今日见到个样。 大家，我谂香港有起码一半人啦，都系比较眼瞓嘅咁 样，酒肉一样， 打到天光，大佬。 因为咧，琴晚实在太多唔同嘅 item 啦。 正赛，正赛。 其实因为集中咗有好多嘅，就系有香港要出战嘅一啲运动员咧，琴日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啲项目嘅，同一时间进行哦。 成晚啦，由琴晚食饭开始，一路去到 游水、乒乓波、 剑击。劍擊，佢話劍擊，劍擊真係好犀利啊！諗唔到一日裏面啦嚇，由夜晚香港時間啦八點幾，哇！一路都到 零， 去到凌晨 啊，係啊， 冇停過 嘅。你好似睇長劇咁，睇完一集冇理由唔睇下集噶嘛。 所以咧，大家都好緊張，大家都好眼瞓啦。所以咧，今日反應慢啲啊，馬老師唔好嚇喺度鬧我啊！佢知你嘅，不嬲都不嬲都針對下佢啦。 你又開始嬲佢？ 係啦，一陣騙係啦，騙住人家唔好整死。我啲角色啊！ 你唔系以为上个礼拜已经完咗啦咩？ 我以为死咗，原来中个礼拜仲有得做， 喺度翻生噶嘛？ 留意留意吓， 系啦。不过咧，琴晚睇奥运咧，又令我谂起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喺外国嘅一啲回忆。因为咧，其实咧喺外国咧，小朋友咧，嗱，一到小息嘅时候咧。老師咧一定將所有嘅小朋友 趕曬出去， 趕曬出去㗎，冇人係，係啊， 唔俾留喺個課室， 唔俾留喺課室㗎。尤其是冬天落曬雪啊，或者出面凍冰冰嘅時候，唔理你， 唔理你 㗎，全部係啦，一到得啦，全部出去，跟住咧鎖門嘅，入唔翻去攞嘢嘅， 聰明啊， 幾好啊，我中意啊，係啊，咪咁捱下凍咯，係 啊，冬天我哋好多嘢玩嘅，冬天當然係玩雪球啊嗰啲咁嘅嘢啦夏天咧，哇！真系谂唔到啊！但系作为一个香港嘅小朋友过到去咧，真系大开眼界。嗱、嗯，讲讲我自己喺香港嘅时候玩啲乜嘢啦？我哋小息嘅时候咧。有时会玩砌模型啦，即系有 砌模型 系啊，有时 系咪砌嗰啲坦克车啊、车仔啊嗰啲？ 好细嘅模型嘅，即系好小型嘅模型吓。咁跟住咧， 即系你自己带翻去噶嘛？ 自己带翻去玩系啦。咁另外仲有我哋会 跳飛機都唔玩，我哋會玩 啲 手 誒 唔同年代 啊，唔同年代 你哋唔跳飛機㗎啦， 我哋已經唔跳飛機㗎啦。 你已經係自己帶嘢翻去玩， 可能五年班到啦，已經係唔玩呢啲 嘅。自備玩具， 自備玩具咁啊， 係咩？有呢啲年代 有 唔知啊，係我唔知讀個書未嘅，其實 我 唔係 嗱，我嗰啲全部都係。學校有 㗎，有一樣嘢 個地下有咩？ 係啊， 冇錯，你要 爆 噶。 有一樣你哋一定會揾啦，就係乒乓波差 王啦， 乒乓波有。 呢啲七點鐘翻學八台 係啦，呢啲就係亞洲小朋友會玩嘅嘢啦。 其實就算係冇道具嘅話，都可以玩嘅差皇帝。 系 掉手巾 都有， 不過係年 紀年級早啲嘅時候，一二年班嘅時候， 你以為 即細個啲玩， 細個啲玩啦， 大個啲就 猜皇帝，你猜嘅時候，仔又佢要揼一下地啊，咪冇氣勢， 係啦， 真係唔同年代， 係啦，咁啊，係啦，另外仲有啲手提嘅遊戲機啦， 係啦， 即係 handheld 嘅手提遊戲機啦。 你講你以前翻學嘅時候可以帶呢啲咁咩？ 每逢星期六咧，我哋有長短週嘅，星期六翻長週嘅時候咧，就唔係翻長週，即係翻。星期六晏晝啊，系啦，咁就可以帶嗰啲手提遊戲機出。 哦，即係老師 OK 嘅， 翻南丫島就唔得啦。 啊，翻南丫島就 平洲都唔得， 長洲就可以搭船嗰只。系啦，咁呢啲都幾好玩嘅。但去到加拿大咧，系啦，咁見到佢哋咧玩嘅嘢完全唔同咧。頭先講過啦，趕曬我哋出去啦嚇，去户外咧，有啲咩玩呢？原來小朋友咧，嗰邊嘅小朋友咧， 爬樹 好叻爬樹冇，我哋學校附近 但我想問你學校附近有我就想話多唔多啲郊野嘅地方啊？如果冇都系得个操场，冇咩特别， 系啦， 玩到出嚟 一个平坦嘅地方， 即系自己谂 嘅 啫， 自己谂嘅啫。但系咧有好多嘅单杠， 哦， 系马骝架， 唔系马骝架，嗱马骝架咧就琴钢架啊嘛， 系啊， 咁嗰边咧就好多一条铁嘅。系啦，好多好多一条 引体上升， 系啦，引体上升嗰只啦，跟住有唔同嘅高度啦。其实点样玩法咧？哇，真系， 但系唔玩得几多下嘅啫， 好多下噶， 咁犀利啊！ 我 僆仔 系啦，其实咧我自己僆仔嘅时候咧，见到佢哋哇玩到咁危险嘅，点样玩法咧？ 揈嚟揈去， 揈嚟揈去。嗱，其实咧你嗰个嘅单杠啦，其实高高地噶嘛，都系咪？首先。上咗去先啦，佢哋用唔同嘅方法擒上去啦，都系好似奥运咁样上噶啦， 即系有个教练咁样举你， 有冇弹下粉啊？ 系啦，弹下粉啊咁样。其实咧，嗱一个咧动作咧，我自己学咗咧，我都觉得好骄傲嘅，就系咧嗱，你上到去嗰个单杠嗰度啦，你用嘅右边嘅膝头哥 ，OK， 跨住一边先 ，OK， 跨住一边，跟住咧两只手左右两只手啦。在那个杠下面接返住那个杠、令到那个杠就在你两只的手臂和你的膝头的中间跟住就开始向前揈了、 哦、 跟住好像个风火轮这样 已经很危险了、 你 这些 小朋友不要学、 但是其实不会甩手的因为你的膝头哥其实你两只手已经箍住了箍 住 了尤其是呢一些外国的长头发的女仔一路玩 这个女仔都玩这个、 那个女仔先勁啊！唔知點解女仔好勁，嗰個長頭髮嗰條長邊咧， 揈啊揈啊揈啊揈啊， 好似個風 火 輪，好似風火輪， 有冇幸運輪？停！ 即係好似啲人揈水髮咁啊！ 但係唔會暈嘅咩？咁揈髮？ 可以揈好多個圈噶，係啦，我而家當然唔敢做啦。 唔係最緊要有得玩， 係啊， 係啊，係咪啊？ 係啦， 我哋嗰時候嗰啲氹氹轉， 都會揈到暈， 都係揈到暈噶啦，你咪一樣喺嗰度 落唔到地啊！嗰啲揈到 分分鐘撞爆頭 嘅。你想落啲僆仔就唔俾你落，係咁跑。 係啦，另外一樣嗱，其實我哋。細個咧玩嘅嘢咧，好多都係就地取材啦。咁喺外國啦，加拿大咧，佢哋就好興玩 floor hockey 嘅。係 咩？ 係啦 ，hockey 就係曲棍球啦，通常就係冰上噶啦嚇。咁但係如果我哋喺個小學嘅冇乜資源嘅情況底下，就係有個曲棍，有個球，但係咧就喺地下上面玩，直接發發白白白白白咁玩咯。咁你有兩邊嘅龍門，係啦，咁啊做幾個人，我射去你嗰邊龍門，你射去我邊龍門咁樣。係啦，呢個就係 floor hockey， 咁我哋都會有時會玩嘅。但系最好玩嘅一樣嘢咧，就係叫做 California kickball。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就係一個玩。 點解一定係 California？ 我都唔明點解叫 California。 其實可以 New York， 佢哋 分曼哈頓， 佢哋叫 California kickball， 即係等於個個係咁叫，你跟住咁叫。 個個係咁叫啊，係啊。其實咧，有其實咧就係呢一個棒球嘅變奏。我哋玩棒球咧，一定要因為北美洲好興棒球噶嘛，棒球我哋要棒球棍啦，要 gloves 啊，要棒球 手套啊， 三樣嘢 啦，係啦。 咁但係其實咧，如果玩一個嘅 California 激光， 就咩都冇嘅， 咩都冇嘅，就咁一個波就得㗎啦，一個 嚇 係啦，一個橡皮球就可以玩嘅啦，亦都唔使一定係足球。咁通常佢嘅 size 就好似個足球咁樣啦。咁其實同棒球嘅玩法一樣。咁我哋一個diamond shape 一個菱形嘅嘅 field 啦嚇，咁跟住咧有 home base 有第一壘、第二壘、第三壘係啦，咁總之咧我喺中間我踢一個波，對方咧有唔同嘅 team 啦嚇，對方可能係有十個人，我哋有十個人咁樣啦嚇，一踢踢個波踢個好遠好遠嘅話咧，咁咧人哋接唔到你個波咧，你就可以由自己嘅底壘啦 跑 去 到 係啦，去一壘、二壘、三壘。其實同baseball 嘅玩法一樣啦。如果中間咧有人係啦接到你個波嘅話咧，咁咧你一掂掂到你咧，咁你就 out 啦。係啦，咁係啊，因為咧其實 即係冇咗個棍啫，同埋嗰個手套啫。 係啦，冇棍冇手套，全部就係靠一個波大家去踢。係啦，因為咧喺嗰邊有好多唔同嘅小學嘅中學咧，其實呢一啲嘅baseball 棒球場咧係好多嘅，一定有咁滯嘅。咁所以咧，哇！呢、這個遊戲咧又好玩啦嚇，咁啊一個波啦嚇，咁同埋大家任何人都可以玩嘅，即係唔使話喂我同你玩，我同佢玩唔使嘅。大家排隊咧就去玩，有少少似咧我哋喺香港玩嘅乒乓波猜王咁樣咧。你排埋 到你咪玩咯， 排到你咪玩咯。咁呢一個我覺得好好玩嘅，所以咧即係而家冇乜機會玩啦。但係咧哇，呢一個亦都係即係嗰邊我最期待 童年回忆 系啦，童年回忆。 放小息要放几耐噶？你哋 都系啊， 三个字， 二十分钟到啦，系二十。 我哋好短噶啫，我记得嗰时候 嗰边我哋放学系三点钟啊嘛，咁有系 啦， 有的是时间系啦，嗰边 就去玩啦。 系啦，咁另外仲有啲小朋友啦，当然啦，头先讲话玩棒球嘅会有个棒球嘅手套啦。咁其实好多人咧都系两三个人咧，就你掟个波俾我，我戴个棒球手套接住，我掟翻俾你，接住， 因为掟波游戏 练习嚟噶嘛， 好中意玩噶，外国人好中意玩的。 你见好多嗰啲外国电影都系咁样噶， 系啊， 系咪？ 系啊， 个阿爸爸就掟俾个仔啫嘛， 最要戴埋顶 cap 帽， 掟下咧个仔又大个， 系啊， 绝情咯， 系啊，所以呢啲即系全部都系我哋就地取材玩嘅嘢啦，吓。不过我哋当时即系除咗玩呢啲游戏之外啦，喺香港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玩一下啲超合金咁樣嘅。通常嚇、超合金咧就係啲機械人變身啊，由一架飛機啊變做一個機械人咁樣。 你會唔會亂砌 啊？ 即 係 可能將個手踏落只腳度啊，個頭又 嗰啲唔使砌㗎。 如果唔係，因為我以前好中意咁嘅，係啊， 貴 因為以前因為屋企咧有時候咧有啲芭比咧，有幾隻芭比啦，咁跟住咧你開頭嗰陣一定係剪嗰啲頭髮啦。系咪？剪完啲头发，就系除晒嗰啲衫，跟住就换啲衫啦。冇嘢玩嘅时候，咪就拍嗰啲手脚。 都几暴力喎！ 真系好闷。有咩好玩啊？ 系啊， 我就问下你有冇咁啫。 但系嗰边咧玩超合金咧，又另外一回事嚟嘅。我哋香港咧会即系将佢唔同嘅形状变啦吓。嗰边咧系。佢唔知係咪小朋友純真啲咧？佢會地會揸住膠嘅一啲機械人啦嚇，未必係超合金嚟嘅。 打膠。 系啦，就会揸唔系，系啊，揸住佢，譬如个，但系呢啲系好小朋友玩嘅嘢嚟噶嘛。但系我去到十零岁，可能系十一二岁，已经唔玩呢啲噶啦嘛。但系嗰边啊，就会揸住 玩嘅呢啲。 真我觉得好好啊！我哋 好小朋友， 好小朋友，跟住 好好啊！ 唔系，但系 我几惊话俾你，我寻晚都有玩。 系我带咗个俾马老师玩啦，一阵节目完咗同你玩下。 边房菜？ 好，翻嚟边房菜啦。 系啦，咁头先讲一啲就地取材嘅玩意啦。咁其实我哋屋企煮嘢食咧，都好多就地煮。 你成日话咩雪柜有啲咩煮咩？ 系啦， 其实最好系呢啲。 系啊， 嗱， 系啦，我成日话啦，有啲乜嘢摆喺个雪柜度，有佢几个月唔理佢。 几个月 系啦，冰咗嘛，摆冰咗佢就唔理佢。嗱，最近咧， 啲月饼都应该雪几年， 留翻下年食啦。 2023年仲有， 我就嚟会带个俾大家食噶啦。 就嚟啦， 系啊，嗱，我自己咧就好中意整一个意粉咧，叫做 carbonara， 哇，正， 系啦，白汁嘅鸳鸯意粉啦，吓，咁其实咧。 煙肉咧，嗱，通常我哋整 carbonara 咧就一定有肉嘅嚇。咁呢一個肉咧，通常係鹹鹹地嘅。傳統嚟講咧，我哋就會用意大利嘅 pancetta 啦 ，pancetta 又係一啲醃過嘅，好似 bacon， 好似啲火腿咁嘅肉啦，煙肉啦。但其實如果喺香港咧，你要買一啲嘅貴嘅煙肉，或者係一啲有質素有材料嘅，即係係啦，有質素煙肉咧，都要喺超級市場咧，都要係60至70-80元都不頂嘅，都幾貴 嘅， 系啦，咁但系咧，最近喺一啲凍肉鋪度咧，啊揾到一隻咧，大家都可以用喎。其實咧係可以 replace， 可以咧取代煙肉同埋好取代 pancetta 嘅，就叫做咧Parma ham 嘅 trimmings， 係啦，係啦 ，Parma ham 大家知啦，係啦，一啲醃咗嘅火腿啦。但係咧，佢 trimmings 咧就係啲頭頭尾尾，咁佢整做一隻靚嘅 Parma ham 之前咧，就會將頭頭尾尾啊或者啲角落頭嘅地方啊割咗佢啦。咁原來呢啲咁嘅 trimmings 咧就喺嗰啲凍肉鋪咧有得賣嘅，價錢咧非常之平，只不過咧40-50元咧就有一 pack 已經係冰實咗嘅啦嚇，咁、一粒粒細嘅肉啦就係500g到嘅。咁咧，其實咧，呢500g你就可以愛嚟做咗兩次嘅意粉。通常我會做兩次意粉嘅。咁分咗佢兩邊先啦。咁跟住咧就解凍啦。但係唔好完全解凍曬，因為解凍曬咧就好難切嘅。OK， 咁你可以用攪肉機去碎肉機去切佢得，或者係慢慢切佢又得。咁啊切完之後咧，加翻一個嘅洋葱，又係切碎咗佢。咁跟住咧就落個 pan 度啦，煎 pan 度啦。咁令到佢咧，令到佢非常之香啦、千祈唔好冚蓋喎，冚蓋咧佢嘅水蒸氣咧出唔到咧，佢就冇咗嗰種嘅焦香噶啦。OK， 嗱，咁呢一個我哋可能係煮佢10-20分鐘到啦，咁佢已經變咗一粒粒嘅好似有好好好味嘅煙肉碎咁樣啦嚇，同埋啲洋葱 mix 埋一齊啦。好啦，我哋 set aside 擺埋一邊先，跟住咧我哋就煮意粉啦。意粉咧通常你哋都識煮啦嚇，一 pack 可能係長嘅意粉一 pack 500克到啦，咁啊，跟住咧，我哋通常唔同意粉咧就有唔同嘅煮嘅時間嘅，睇翻自己個 packing 上面啦，幾多分鐘啦嚇。但係最緊要咧就係煮意粉嘅時候咧，一定要喺滾水嗰度咧落一啲鹽啦，有個底味啦，同埋咧落一啲嘅橄欖油，等佢唔會黐住啦。好啦，咁啊意粉同埋我哋嘅煙肉咧已經煮好啦。另外咧仲有個醬汁嘅 carbonara 嘅醬汁咧，我哋整家庭嘅簡易版咧，通常咧我哋就會。頭先講有500克嘅意粉啦，250克嘅頭先嗰啲煙肉啦，咁另外咧我哋會加3至4隻蛋黃，係、啦，蛋黃咧就會令到佢嗰個白汁咧非常之結嘅嚇。另外我哋再加一啲大概200克嘅芝士，咁呢啲芝士咧，你話哇喂出邊超級市場好貴喎嗰啲真芝士咁。你用 process cheese 一塊塊嘅都可以嘅，咁通常如果你用 process cheese 嘅話，你驚佢用唔到咧，你就切細啲啦。但通常如果你買200克嘅超級市場真嘅芝士，都係可能係30-40元到嘅啫。咁任何芝士都可以嘅。通常我哋整 carbonara 就會用 parmesan cheese 啦。咁你唔用 parmesan cheese 用 cheddar 得唔得啊？其實冇乜所謂，總之有芝士就得㗎啦。200克到啦，咁再加少少嘅牛奶或者係 cream， 你有條件嘅話咪落 cream 咯，冇條件嘅話咪落牛奶。其實好簡單嘅 ，OK 嗱，將頭先我講嘅嘢啦嚇撈埋曬佢一齊先，咁變成一個好似結湯咁樣嘅嘢，白色嘅結湯咁嘅嘢 ，OK 嗱呢個咧就唔使煮嘅喎，頭先講緊煮意粉啊嘛， 千祈唔好煮啊， 千祈唔好煮， 因為會結塊嘅，因為我試過， 係啦，唔使煮， 因為你有蛋黃嘛， 係啦， 就會變成一嚿蛋， 蛋黃係好有技巧去處理嘅嚇，OK 嗱頭先講我哋嘅意粉啦，已經煮好啦喎，係咪撈起佢？我哋咧撈起佢之前咧就留翻。一碗嘅意粉水，嗱呢个意粉水 pass the water 咧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意粉我哋捞咗佢之后咧，佢会越变越结嘅。OK， 咁用啲乜嘢嚟稀释翻咧？就系用意粉水啦，因为意粉水里边咧有一啲嘅starch 啦，亦都系有油啦，有盐啦。留翻意粉水之后咧，我哋将所有嘅意粉咧就倒咗嗰啲热水啦 ，OK， 剩翻意粉喺个镬嗰度。嗰、那個 pan 其實個成頭先個水煲啦，好熱好熱噶嘛，係咪？裏邊嘅意粉好熱好熱噶嘛，咁我哋將頭先我哋嘅白汁調好啦，倒曬落去 ，OK， 唔使煮佢個白汁，用佢嘅餘温嚟到將係啦，將頭先嘅蛋黃咧煮熟佢，咁啊撈撈下撈撈下，咁頭先我哋嘅bacon 啦，或者係一啲嘅 parma ham 碎啦。擺埋落去撈撈撈撈撈到咁上下咧，你會覺得佢咧，咦開始結身啦喎！結身嘅時候咧，我哋再加翻少少嘅意粉水嗰啲嘅 pasta water， 咁跟住咧就整好噶啦，係咪好簡單啊？ 哇！好嘢！ 我聽到一樣嘢， 你话要三只鸡蛋黄，咁我啲蛋白 系啦，系蛋白咧又可以 我嚟敷面， 我爱嚟炒饭啦、啊，蛋白炒饭啦、啊。阿伟多谢晒 Billy， 佢成个 challenge 我嘅，好惊啊！ 鸡蛋壳我嚟做乜嘢？ 针对啊！ 亲力嚟透露，想你知，我觉得其实已足。占引你颠倒，最终竟感觉到有爱慕。Wrap me in love, can't get enough. You're all I think of. I'll keep spinning. I've been dizzy, 情话调转焦点。 运动英嘅呢首 Dizzy， 27度嘅温水率湿度 91%， 星期二嘅晏昼12:29，好快听呢个特半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嘅片段人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代表张家朗同何诗蓓分别喺巴黎奥运夺得金牌同铜牌。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赛马会运动员奖励计划将会向张家朗颁发600万港元。並且按目前的成績向何詩蓓頒發150万港元獎金。應家柏在網誌表示，張家朗成為奧運歷史上第三位在男子花劍個人賽之中成功衛冕冠軍的男運動員，亦都是香港體育史上首位贏得兩枚奧運金牌的運動員。應家柏表示，港人對運動員的熱烈支持顯示體育對凝聚社會的重要性，應該加大力度支持體育發展，認為不單止對頂尖運動員的發展至關重要，亦都能夠有助於塑造個人品格，培養心理素質，以及建立不斷改進及迎難而上的精神。美国总统拜登提出大幅改革最高法院，指法院被保守派控制作为武器，破坏既定的民权原则和保护。拜登强调改革是要重建对法院的信任，提出的改革将修宪纳入任何人不得凌驾法律条文，限制大法官任期，订定大法官操守规范。他说将会和国会合作推动改革，包括將現時終身制的大法官任期限制至18年，法官要遵守具有約束力的行為準則等。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成功連任，引發民眾上街抗議。法新社報導，至少一人死亡和40多人被捕，至少兩座前總統查韋斯的雕像被示威者推倒。 受到加拉加斯抗议民众高呼要求自由同政府下台的口号。有示威者施走街上面马杜罗竞选海报，焚烧涉品，安全人员施放出类气体驱散，据报有枪声传出。美洲国家组织将会召开常设理事会会议讨论选举结果。61岁的马杜罗星期一获国家选举委员会确认当选，将会展开第三个为期六年的任期，直至2031年。马杜罗驳斥国际社会对星期日投票结果的批评和质疑，认为委内瑞拉正是成为法西斯主义和反革命性质的企图政变目标。美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都施压要求公开投票数据。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召回驻七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天气渐转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38点，跌199点，总成交金额45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55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58跌2.6，腾讯控股354.4跌3.8。阿里巴巴76.7升1.5，中海油19.96跌6.4，友邦保险52.75升2.5，美团106.5跌1.9，恒生中国企业61.54跌1蚊，比亚迪股份223.8跌7.6，建设银行5.4跌6仙，中国移动73蚊系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1，日元154.12，瑞士法郎0.887，加元1.384，人民幣7.261，英磅對美元1.286，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5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日經平均指數報38,269点，跌199点。港金報22,20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65.54美元，卖出23,871.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今个暑假二台 DJ 一齐走出直播室。 Made in Hong Kong 嘅李志刚，三五成群嘅黄天怡，骚动音乐嘅宾神， 连同资深前辈 DJ 欧瑞强、梁继章同听众朋友近距离见面兼大玩游戏。 记住8月3号晏昼3点，将军澳东港城1楼中庭。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 主角郭炎，学界足球新星，因为队友意外身亡而放弃梦想，之后半推半就加入不可队，遇上7个各有问题的队友，一盘散沙，最终又可不可以克服各自的心魔，合作挑战全国大赛？ 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 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相逢恨晚第四集。 嗰日我收到琴行嘅师傅仔嘅电话，佢话佢帮我拆开个琵琶检查嘅时候，发现琵琶里面原来收埋咗一封信。信封面的抬头写着我的名字，柳飞飞秀。由于我身处在新加坡，没办法即时可以看到封信。那到底封信是谁写给我？而封信又讲什么呢？点解唔俾我早啲收到呢？阿成啊，都过咗成三个几月啦，云哥有冇打过长途电话或者系写个信俾你啊？你有冇佢嘅消息啊？ 菲菲姐啊，我一直咧都有托朋友帮我四周围打听云哥嘅消息，不过都系冇人知佢向边啊！ 哎呀，真系担心死我啊！是的，八爷那边有什么消息啊？ 八爷他去了法国参加影展，好像月底才回，他呢似乎消了一口气。 哦，那就好了。 菲菲姐，八爷那边你真的不用担心，他在忙着影展的事，听说他对那个龙哥很大期望，如果龙哥今次在影展拿到影帝，八爷应该很高兴。 唉，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得啦，我一有阿云哥的消息，我一定会想办法叫他回来的。最多就跟阿八爷斟茶饮坐，起码回到香港拍翻戏，总有机会的。 云哥，你在哪里？我好挂住你。 走咗嚟台南避风头几个月，我的心都未曾安乐过。原来我真的好挂住菲菲。后来我学人去城隍庙求签，因为我好想知道我将来会是点，同菲菲有没有可能再在一起。最后我求了第35签，师父同我讲，叫我不要心急，因为欲速则不达。而第35签的签文是：此事何须用心机，前途变乖自然知，看看此去得和合，渐渐脱出见太平。意思就是不用太在意件事，看未来的发展应该会有和合的一日，即是说开始有转机，会渐渐摆脱厄运，看到曙光。不过问到姻缘，师父说恐怕谋难成难成，因为柳絮已经随风飘散，又怎可以执返晒啲柳絮呢？柳菲菲啊，我对你唔住啊。 咦，啊，封信寄俾我嘅，边个嚟嘅呢？ 何秋，你好吗？我是灵魂啊，我现在在台南海边的渔村，每一日都对着个海。我想了很多东西，也都反省过，我真心后悔。 过去做了很多的错事，对不住很多人，辜负了柳菲菲。我知道我是没办法去弥补，不过我仍然好想好想亲口跟菲菲讲一声对不住。何秋，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帮我一个忙，就是多些去看看菲菲，帮我照顾她，不要被人虾她。不过请你千祈不要告诉菲菲知我写个信给你，等有一日我回到身，我一定回香港亲自向菲菲道歉。 菲菲是我啊， 何秋，是你，入嚟坐，入嚟坐。 哦，咁黑，你点解唔开翻灯啊？ 盏灯坏咗，由得佢啦。冇事，唔舒服咗两日，我冇煲水，书柜又冇汽水，我冇嘢招呼你。 唔紧要， 你随便坐下。 你见点啊？你好似咳得越嚟越犀利，不如我陪你睇医生好唔好？ 唔睇，我最怕食西药，好散啊！食咗个人温温顿顿，衰多几钱重 啊！我买咗啲粥俾你啊，我不碗俾你食啦，好唔好？ 唔好啦，我冇乜胃口。 哎呀，菲菲啊，病就更加要食啲嘢，唔可以唔食嘢噶，好唔好？ 得啦，横掂呢一排都冇气魄，咪当做休息咯。 菲菲啊， 点啊？ 咁黑做嘢真唔方便。咁咧，我听日过嚟，我帮你换咗个光管好唔好？ 是但啦，你唔得闲就唔使啦吓，唔好做，唔好阻你做啲正经嘢啊。 换光管都系正经嘢嚟嘅啫。 系啊，何秋啊。 系啊，点啊，菲菲？ 佢有冇揾你啊？ 哦，佢冇，冇揾我。 哦，是啊，你那阵时咁帮佢又收留佢，佢依家一走了之，真系好忘恩负义啊！嗬，呢啲人冇用啊，系咪啊？唔使恨啊！难 讲嘅，菲菲，我谂可能佢有苦衷嘅咧。 个个做啲唔好嘅嘢，对人唔住都话有苦衷噶啦。你得口当面问佢，你有咩苦衷啊？搞到咁样，佢又答唔出。做起先话有苦衷啫， 菲菲啊，嚟紧有咩打算啊？ 我呢啲冇乜读过书嘅，难听啲讲，盲字都唔识多谢，冇气魄，我一时间真系唔知道有咩可以做。 呢轮真系冇导演揾你拍戏咩？ 拍户应酬有份，唔好意思，我见有啲攰。 知道 我想瞌一阵啦，你走嘅时候你帮我缩埋到门口。 好啦好啦，咁你休息一下啦吓。 唔该。 唉，见到菲菲咁嘅样，我真系唔忍心。我喺佢瞓着之后煲咗壶水，等我口渴可以有啖水饮下。我仲帮佢执间屋，地上嗰啲纸巾，唉。应该抹眼泪都抹唔少，菲菲振作啊！我相信云哥终会有一日翻嚟揾你，你唔好唔开心啦。 刘菲菲，点解你会为一个男人搞成咁？点解要咁样？你咁挂住佢，佢都一走了之。而家搞到自己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值得吗？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 唔好意思啊，讲紧电话，冇锁门啊，你入嚟啊，入嚟啊。 何秋， 啊， 系我啊。 哎，菲菲，哦，你今日神采飞扬、啊，咦，咩事咁开心啊？ 咪多得你咯， 多得我。 你帮我换咗支光管之后啊，我喺个镜里面睇得好清楚自己个样子、啊，我吓咗一跳啊！我唔中意自己人唔似人，嗯、鬼唔似鬼咁嘅样咯。嗰一刻，我同自己讲，我唔可以再咁样落去啦、嗯，我要做翻柳菲菲，我要飞啊！ 好， 何秋，我专登嚟多谢你噶， 唔多谢唔多谢，唔关我事啊，我咩都冇做过。 多谢你喺呢段时间咁照顾我，咁关心我，何秋啊！你会唔会同我做朋友啊？ 会，点解唔会？梗系会啦。 咁就好啦，我请你食晚饭啦。你唔准推我噶。 好啊，好啊，好啊， 行啦。 吓行？而家四点几噶，咁快食晚饭嘅，唞咁猛去行食饭。 你陪我去冰头花园度行下，我想去睇花。 咁 系咧，陪我啦、啊，陪我啦，我唔该你啊。仲有啊，我想晒下太阳啊。落、 okay. 咗成十几日雨啦，我想见下个太阳。 好啦好啦，咁我哋去啦。 行啦。 啊。 知道菲菲能够重新振作，我都好安慰啊。何秋，我而家去咗台北，同一个导演倾紧一部电影。如果倾得成，我希望我都可以企翻起身。啊，系咧，下个月系菲菲生日，你帮我买一扎玫瑰送俾佢。佢最喜欢的就是红色的了。记住啊，不要告诉他是我送的。嗯，就当是你送的啦。 菲菲、嗯、生日快乐，送给你的。 多谢， 喜欢啊、 好靓 啊, 啊。哎呀，还有我最喜欢红玫瑰啊，何秋。 是。 多谢你啊。 菲菲啊，其实呢。 其实什么啊，傻了。 我。其实 得啦，咩都唔使讲，我明嘅何秋， 你明白？ 今晚留低 吓、啊、 陪我。 哦、菲菲，唉，点解我做出啲对唔住云哥嘅事噶？唉，我仲系人嚟嘅，点解会咁嘅呢？唉，何秋，唉，你真系禽兽都不如啊！ 何秋啊，我听日咧要过去澳门嗰度拍一套功夫片啊！ 哦，去几耐啊？ 个零礼拜到啦。 咁你小心啲、啊。 你冇谂住陪我过去澳门嘅咩？ 吓、啊，我有嘢做啊！我要帮我中乐团调晒所有啲乐器啲音，佢哋嚟紧一个好大型嘅音乐。 我唔理啊！我要你陪我，一定要啊！ 菲菲啊，我真系做唔晒啲嘢，我唔得闲。 何秋啊，其实我系澳门人，我想带你过去澳门。顺便可以见下我哋屋企人啊！ 哦， 云哥，你终于返嚟啦，云哥， 阿成， 云哥，你肥咗啊，不过面色好咗，你点啊？ 我好好啊，你呢？ 我都好，不过云哥啊。 唔好讲住啦。 哦， 我好心急想见到阿菲菲啊，我想同佢讲清讲楚，你帮我安排部车啦。 云哥啊，菲菲姐去咗澳门拍戏啊，好似话要拍成十日八日都未定啊。 菲菲去咗澳门拍戏， 哎呀， 咁点解你唔今日去照顾佢啊？ 云哥，你放心啦，有个人跟咗佢去澳门睇住佢啦。 吓、啊，何秋？佢真系照顾得好好啊！果然系好兄弟， 好兄弟。云哥， 何秋佢咁忙，都跟埋过去照顾菲菲，佢真系唔话得啊！ 唉，我想讲，有啲人啊，你当佢好兄弟，只把人哋当你傻仔啊，仲成人之危啊！何秋会呢一个？ 唉，知啦知啦知啦，何秋啲嘢我知道晒啦，你唔使讲啦。 云哥，何秋啲嘢你点会知啊？ 得啦。我有分数啊！何秋，菲菲佢近排点啊？好唔好啊？ 唉， 云哥你翻嚟就好啦。我呢轮真系好忙，我好少见佢。你快啲去揾翻佢啦，佢好需要你噶。你真系见见佢，唔该你啊。 点解啊？ 我真系好多嘢做，我唔得闲，我唔想见到佢啊。我好辛苦啊，你明唔明啊？我求下你啊。 何秋啊，我明啊。 你明乜嘢啫？你一啲都唔明。我本来真系唔想噶，我真系唔想的。 何秋。 我对你唔住啊！我真系对你唔住啊！ 你冇对我唔住，你继续做翻你而家做紧嘅嘢就得啦。 但系云哥，我咧， 你咩都唔使讲啦。我打算听日去台北。 吓！你翻咗嚟，你唔去揾阿菲菲？ 何秋，陪我饮翻杯啊！我知我委屈咗你，亦都冇资格去恨你。嗱，我哋饮过呢杯，各不相欠。 曾经我鄙视过凌云对菲菲寡情薄幸、始乱终弃，我不值佢嘅所为。我以为自己一个正人君子，唔会夺人所爱。哎呀，何秋，原来都只不过伪君子。我憎我自己，我对唔住灵魂。原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为你的心跳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曾经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